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北风。展望听日日间仍然酷热同干燥，星期三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喺清晨5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喺北纬29.2度、东经124.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嘅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阿 sa 蔡卓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咧就有林慧喺呢一度咧同大家一齐咧开展新一星期嘅星期一啦。早上吓，咁啊，室外录的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系57%。要提一提你啦，6:08呢个时分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噶啦。咁啊，大家今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少少觉得啊干干地，真系个喉咙都有啲干，咁啊不妨咧饮一啖暖水，咁啊希望咧新一个星期嘅第一天早上，若然你都系准备翻工翻学，又或者系家长们咧呢个钟数咧，可能准备叫醒自己嘅小朋友嘅话咧，咁啊自己都要好好咁样注意身体保重啦。 晨光每日一格。 每日都有啲未知嘅事情会发生，我哋冇辦法预计到底今日嘅下一分钟甚至乎下一秒钟会发生咩事啊。尤其是係新一个星期啦，可能好多人呢就会有好多盼望或者有好多期待喺度。星期日嘅晚上呢，通常大家就会有好多嘅心情呢交集咗喺心底里面啦。有啲人会好紧张，新一个星期嘅发展趋势会系点呢？特别是如果过去一星期可能都好劳累嘅时候，都会希望嚟紧嘅一个星期会过得好啲、轻松啲、愉快啲啦。偏偏咧世事就系真系冇办法预计嘅，好多嘢都系突然之间发生。特别是疫情之间啦，我谂好多人都会有同样嘅感受，就系唔知道点解突然之间听日可能人手上嘅安排有所改变，然之后改变咗之后咧，自己又未必知道应该要点样应付，可能有好多咧紧急嘅状况需要发生同埋处理。喺呢啲状况嘅时候，你又会有一个乜嘢嘅态度同埋一个乜嘢嘅心态去帮自己应对呢？成日都话平常心，但系又有几多人真真正正可以做到用一个平常嘅心态去面对所有嘅未知呢？我林慧都属于一个几紧张嘅紧张大师嚟嘅，一知道要面对一啲可能同以往有改变嘅模式咧。自己都会几紧张嘅，就算觉得我应该应付得到嘅，又或者系准备好晒所有嘅事情，但系个脑咧就总系会重复又重复咁样演绎住将会发生嘅事情，无论系工作啊，定还是系预示咗自己要做嘅一啲演出啊等等，都会好紧张嘅。而我呢种性格咧，有时都会令到自己咧生活上面有好多嘢都会受到影响噶。例如约咗个朋友，对方都会话做乜事你好似冇乜笑容嘅咧。在这些状况呢，有时都要提醒自己要放松一点。新一个星期都希望大家可以抱住一个开心、轻松、释怀的态度，继续去展开每一天。特别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的早上。若然你现在擘大眼仲在床上的话，希望你好好地计划自己今个星期。为着一些开心的事情，身边一些锡你的人，你都应该要开心一点，给个笑容自己，给个 like 自己，自然可以开开心心地展开今个星期啦。 我轻轻地朝你靠，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朝你靠，只想我们拥抱，我喜欢的生活，下一刻。 下这两相没停留，缘分多到这也来扯不透，想加心病人总间有点多，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再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有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送上嚟自周杰伦嘅《甜甜的》，都希望大家咧可以藉住呢一首歌曲，为自己今个星期嘅一啲开心事啦，同埋一啲未来要迎接嘅挑战，加多一啲嘅糖分，希望自己可以带住笑容啦。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除了暗疮和暗粒之外，其实不少人都会感到皮肤好像觉得油淋淋那样，好困扰、啊、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个女仔发文分享，说自己原来戒了两种食物，不用靠其他外助的护肤品，一个月竟然可以令到皮肤回复光滑和白净、啊、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啊、原来这个女仔很会食的，平时咧乜嘢都会食，甚至连辛辣、刺激性、油炸嘅食物都完全唔会拘谨，乜嘢都食一餐。后来有一次佢去到医院做测试嘅时候，发现自己对灰尘同埋牛奶都有敏感。虽然过敏指数好低，不过佢自己观察过之后，发现每一次饮咗任何有奶类嘅制品之后，隔一日咧就会生啲暗粒出嚟噶啦。于是乎咧，佢就尝试下饮多啲水，同埋戒咗头先嗰两样嘢，尽量掂少啲尘，同埋饮少啲奶。佢就话原来完全要将所有嘅奶制品都戒晒，包括咗奶精、牛奶、乳酪等等，只系间唔中会饮下豆浆同埋燕麦。不过有时都会好胃食噶嘛，所以就用一啲牛奶口味或者系类近嘅饮品嚟到弥补啦。另外煎炸嘢咧都系完全戒晒噶，即使系同朋友聚餐，都会食下啲炸鸡啊，或者系外卖炸物嘅话，佢都只系搣晒啲皮食里面嘅肉。就算系食烤鸡，又或者系其他方法嘅鸡肉，都系咁样。有时念头稍微有啲松懈，就会拎自己以前皮肤差嘅相嚟到吓自己，警告之余，亦都鼓励下自己一定要变好啊！另外饮水呢亦都系好重要㗎喎。每日大概饮 2000ml 嘅水，可以帮助身体排毒嘅同时，亦都可以令到皮肤变得更湿润。至于糖分方面， 一开始呢就要戒糖。一开始嘅时候戒糖可能都几辛苦㗎。所以佢就选择咗循序渐进，每日落少一啲，至到之后可以完全无糖都 OK 㗎。呢个女仔就话，喺戒咗食煎炸嘢同埋奶制品之后一个月，佢发现咗自己皮肤有明显嘅变化。除了白净了之外，皮肤亦都变得更光滑，没有再出暗粒了。虽然面上面都仲有其他一些痘印和疤印，不过就发现原来在飲食上面下了功夫都会有这么明显的改善的。听到这里，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注意自己的身体和体质。若然发觉真的可能对某些物质或者食物过敏的话，不妨可以去找专业人士做一些过敏性的测试。不过始终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刚才的故事只是可以拿来做参考用途的。若然你都想自己的皮肤有所改善，那你就要好好下功夫，除了参考专业人士的意见，生活规律和饮食都一定要好好平衡，多加留意啦。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好世，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怕过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彻多，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连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最有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最需要学的是如何麻木了又从头开始，让每一次亦只初恋第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 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可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纯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至那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朝要同大家讲下嘅一啲正能量咧，当然系社会上面一啲好嘅事情啦。有好多人咧都会默默咁样做好事嘅，莫问回报咧，亦都系令到自己最快乐嘅一种生活方式。成日都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自己有能力可以帮到身边嘅人嘅话咧，咁就不妨伸出援手，出一分力啦。好似我哋香港咁样啦，其实本地咧贫穷嘅儿童系超过27万人嘅，而大部分咧都系居住喺劏房等等，冇咁舒适嘅环境。而当父母收入紧绌嘅时候，或者越嚟越下降，再加埋疫情咧，可能取消埋实体课，缺乏钱去参加课外活动咧，儿童就只能够同家长一齐留喺呢啲屋企里边困受斗啦。若然咧，佢哋系常规学童都还好，但有部分咧更加系 SEN， 即系我哋特殊需要个学童啊。咁样嘅情况底下，令到佢哋嘅情绪甚至乎系 SEN 嘅问题咧，只会越嚟越加剧嘅啫。于是乎咧，最近见到有运动品牌咧，就透过资助一啲嘅训练班，希望咧目标令到1000名嘅学童可以受惠。而第一个项目咧，更加系邀请咗咧全运会铜牌兼香港杰出运动员、香港嘅空手道代表呢、这个嘅刘之明咧担任教练，希望可以教下呢啲学童咧一啲基本嘅空手道动作。喺课外活动嘅同时咧，当然可以令到佢哋舒减下啲压力，亦都令到佢哋咧可以学到多啲嘢，唔使再留喺劏房嗰度咧就系困受斗啦。有家长就话啦，睇到自己嘅小朋友咧，自从学咗呢啲嘅课程之后咧，心情咧好似真系好咗好多。上堂嘅时候更加学咗呢个礼仪同埋自律，觉得自己获益良多咁话嘅。有时都系噶，即系希望可以啦。喺疫情期间都要揾一啲少少嘅搞作。社会上面咧就系有好多好心同埋热心嘅人同埋机构。希望可以做多啲嘅好事，帮助我哋社会，亦都藉住呢啲嘅好事咧，散播出呢啲正能量，令到社会上面唔同嘅人咧都感受到呢一种温暖。所以如果咧今天的你有能力可以帮到身边嘅人，令到大家都舒泰啲、开心啲的话咧，不妨伸出你嘅援手，为我哋社会增添多一份正能量啦。 这半晚松绑，要应对外界 ，but I can't go on。Feel the pain， 却自觉孤独。No， 世界有我细告一派怒，日日夜夜每一秒钟冇得放空，别播假 mango。太多气氛，太多噪音 ，can't leave me alone。每一句都会谂，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小姐盖章扎紧。落力捕捉对话。挥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假装假装指引，被动爱向四季。假装假装得到，渐渐自觉疲累。很麻痹，入夜未想闭目。很麻痹，现实仍需继续。爱在未入视线，包装摆出表面，事实活着就似活在滤镜入面。最实在的片段，你我惯了遮掩，寂寞再没人见。Sick of the gram, I'm not for none. Messages coming, single off and none. It's part of race, it's part of us. I gram selfish, 时间都长吧。红圈的汗都是 上网先知个 real girl 有 feel， 各自忍耐浪 ，keep the fire， what's that dog？ Can't say no more for every grind， who we doing this for？ 努力捕捉对话，挥霍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世間 On my grind, on my grind， 真係掙扎一瞬間。 On my grind, on my grind， keep grinding， 適應這世間。 On my grind, on my grind， 老闆思想也都調查。做過最後尾單，唔想 stay on， 無論我換就有 more freedom。 So I rather booze up on my own。 Real friends 無比都應該 keep up or just stay。 埋葬天生內向，繼續 try to change， but my mind's telling me don't, don'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德国宣布一项方案，涉及大约650亿欧元，避免消费者同企业受能源带动的高通胀影响。联合政府经过20多个钟磋商之后作出宣布。总理索尔茨表示，为减轻消费者电价负担，将会推出电价刹车机制，补贴电价。資金來源是供應商因為能源價格高企而獲得的利潤。他說希望能夠在歐盟範圍內制定相應法規，又指責俄羅斯不再是可靠的能源夥伴。剛剛過去的週末，七國集團同意對俄羅斯石油實行價格上限，打擊俄羅斯揮軍烏克蘭的融資能力。俄羅斯在北溪一號管道維修結束之後並沒有恢復供氣，外界相信俄罗斯报复七国集团的行动。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结果即将公布，胜出者将接替约翰逊担任首相。现时被视为热门的是外相卓惠斯。内地环球网在社评表示，卓惠斯在竞选过程中对中俄等国激烈粗暴的言辞引发担忧，一大堆难题摆在英国新首相面前。英國正處於危險臨界點，但卓惠斯幾乎在整個選舉過程中都一門心思渲染中俄威脅，極力鼓吹增加國防預算，聲稱按下核按鈕是首相的重要職責。環球網社評指出，卓惠斯要成為新一代鐵娘子，就要改變僵化落伍的帝國思維，將更多精力放在國內務實發展上。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再自亚洲西北部强降雨引发灾难性洪水，查图加县和佛洛德县部分地区处于山洪紧急情况或山洪预警之下。专家表示，查图加县南部短时间内降雨超过25厘米，导致多架汽车和房屋被淹浸，很多道路无法通行，为救援工作带来困难。以色列宣布，由2023年3月底起，将禁飞包括波音747在内的4引擎飞机，属于国家环保计划一部分。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官员表示，预计将会减少噪音和空气污染。各主要航空公司已经获得通知，明年夏天起，除非得到特殊许可，4引擎飞机将无法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等主要机场起落。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所有波音747飞机在2019年已经停飞，大多数飞去以色列的航空公司也都基本停止使用4引擎飞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北风。展望听日日间仍然酷热和干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朝早咧就由林慧代住阿白元浩打俾阿钟哥先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 ，Barbie。 点啊？ 你都系咁啊，即系起身啦，当然系。 系啊，就想知道你起身嘅状态点啊？ 以之前咧就系小白叫我起身， 系啊， 人叫我起身， 嗯、 都系有人叫你起身咁样啊。 系啊，系啊。 嗱，呢个就系我俾人叫起身嘅方法啦。 嗯。 你屋企你细个嘅时候点样叫你起身噶？ 好温柔过我妈轻声咁喺侧边讲起身啦，够钟啦，翻学啦咁 样。好啊，咁你有冇接受到或者秉承住呢种嘅优良传统咁样叫你个小朋友起身啦？ 有嘅，我都系摸下佢个头仔啊，然之后轻轻即系细细声同佢讲够钟啦，起身啦咁样咯。 所以又话咧，每个家庭都唔同嘅。 嗯。 我哋细路仔嘅时代，点知我哋点样俾人叫起身？ 系咪好传统嗰啲比较大声啲？ 绝对系啊！即系咧，譬如话冬天咧，最好嘅一招咧就系即刻拉开你张被啦。 哇，好残忍啊！ 咁或者冻啊会醒啦。 嗯。 咁但系夏天冇噶嘛，夏天咁跟住咧就会用声音啦，即系譬如话大声闹啦。 嗯。 咁啊，争在究竟系用乜嘢方式或者用咩嘅语句嘅啫嘛？ 系。 咁譬如话以前咧住我哋公共屋邨咧，咁好应声啊嘛，所以到咧朝早咧翻学嘅时候，即系譬如六点钟咁，所以我哋翻七点钟学噶嘛，即系早上午班嗰啲咁样。咁六点钟啲人咧就系咁样隔篱同事系咁嗌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咁啊争在系用咩嘅方言嘅啫？你知道就唔同嘅乡下又唔同嘅叫法咁。 系啊系啊，声线又有啲唔同咧，有啲可能系响亮啲，有啲可能系男声，有啲可能女声咁 系 嘛？ 系啊。有啲咧就我嗌，譬如话死仔包咁呢啲有一句啦、 嗯， 所以当年我哋好兴死仔包咁样。 同埋你会好知道隔篱邻舍嗰啲花名系乜嘢？阿猪仔咁啊！ 哦，花名反而少见， 唔会嘅咩？以前咪好中意改呢啲嘅咩？即系阿咬咁。 但系唔会喺朝早叫你起身嘅时候叫得咁可爱啊！ 哦， 即系必定系一啲攞你命嗰啲咁嘅死仔包啊、衰仔啊， 嗯， 即系呢啲 嗰啲惊吓程度应该高啲嘅。 系啊。即係以前，如果你用攞個鏟鏟，你都唔起身啊！ 嗯、 即係譬如話呢啲咁樣咧，咁譬如話如果係家庭主婦嘅就唔係攞個鏟啦，就攞個鑊鏟鏟，你都唔起身啦、 嗯。 即係始終每個家庭都有一種叫醒小朋友嘅方法。 嗯哼， 咁但係你正話講得啱嘅，即係根據調查報告咧，如果你係俾人温柔地叫醒嘅， 係 你當日嘅心情咧。是会好啲嘅喎，咁、 嗯、 如果你系被叫醒嘅话，即系被一啲粗暴啲嘅方法叫醒咧，根据调查咧，就系、是、你当日全日嘅心情咧都会低沉啲嘅，而且呢个调查咧嘅受访对象唔系净系小朋友，大人都系， 咁、 所以如果譬如话你要叫醒另一半，又或者系屋企有啲已经长大咗嘅孩子，你要叫醒佢哋嘅话咧，都不妨大家用一啲比较。 温和啲 嘅方法，如果唔系咧，佢可能全日都会受你叫醒佢嘅阴影咧所影响嘅。 哦，即系希望令到佢咧一擘大眼嘅时候咧，嗰、那个心情好啲。咁对于佢全日嘅可能翻学啊，或者系个状态咧都会好啲。如果唔系咧，佢可能就会一翻学校嘅时候咧都系咁嗌翻啲同学嘅。 系啊，所以咧。陣間或者聽日啊，你再打電話叫第二個起身嘅時候咧，要 你温柔啲， 起身啦、 啊，早晨啦、 啊，林慧打俾你， 起身未啊？做緊乜嘢啊？係咪即係咁樣用呢個聲線係咪？嗯，咁我知道啦，知道啦，嗯嗯，好啦，陣間再講啦，拜拜。都啱嘅，家長式嘅教導都可以用一個温和嘅方法，令佢哋輕輕力。开开心心展开早上啊！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 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为你拣嚟布志伦嘅作品《爸爸好嘢》，Little Boy。亦都要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住和缓嘅西北风。展望明日日间仍然系酷热同埋干燥嘅。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星期六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57%。睇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水平。亦都伴随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的。 CIBS， 我是水，我是巴基斯坦人。 Assalamu alaikum, mera naam Namin hai。Hello， 大家好，我叫思昂。其实很多时巴基斯坦人他们都是因为宗教而产生到他们的文化。 I love Hong Kong， 我们是住在香港的少数族裔朋友。 Megano me Pakistani， 欢迎你一起认识他们。 我是水，我是巴基斯坦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多时咧，夏天嘅时候，大家都会预咗有好多嘅台风来袭。不过啲台风咧，今年嚟讲，有时咧就可能即系兜个圈，又或者系打个白鸽转咧，就同大家讲：诶，今朝早快啲擘大对眼要翻工啦！当然咧，中嘅打工仔可能都会有啲期望，觉得啊，会唔会可以迟少少咧？因为咧，有时啲天气情况咧，影响到啲交通咧，都系会有少少嘅混乱噶。 不过咧，而家咧，随住我觉得咧，即系有少少秋风嘅情况咧，似乎咧热带气旋呢四个字对于我哋嚟讲，可以送走佢，可能可以等到出年啦吓。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读书都有听过热带气旋嘅，英文叫做 tropical cyclone， 系发生喺热带同埋副热带地区海面嘅气旋性环流，亦都可以叫做风暴。它是由水蒸气冷却凝结的时候放出了潜在的热能，展开之后呢而有一个暖的心结构，于是呢有一个暖心结构就成为了这个热带气旋了。在那些天气图看的时候就觉得诶圆碌碌都挺得意，好像一个小风暴咁啊。好多时咧，我哋会叫热带气旋做台风，英文我哋叫 typhoon 啦。其实亦都有唔同嘅程度同埋强度，所以咧亦都会叫做热带嘅气压啦，或者系风暴啦，或者系飓风等等嘅。而喺气象学上面咧，其实亦都系有一啲嘅中心风力达到某一啲嘅程度上面咧，亦都会有唔同嘅名字。亦都有另一个名称叫做热带低气压，英文叫做 tropical depression， 缩写叫做 T 和 D， 即是两个英文字母。它亦都是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而它的中心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41至62公里，亦即是强风级的级别。这个也属于强度最弱的级别来的。那么对下一级就是叫做低压区，又或者是热带扰动。而对上一级咧就叫做热带风暴啦，所以如果由上由弱至到强分嘅话咧，就系强烈热带风暴，跟住就系台风，然后再劲啲咧就强台风，而最犀利咧就系叫做超强台风啦。所以咧，我哋之前成日听到呢啲嘅名字，到底有乜嘢叫做台风啊、强台风同埋超强台风咧？原来佢哋都会有一个咁样嘅进化级别嘅吓。当然啦，下一次再听到呢啲名字嘅时候，可能就唔再陌生啦。知道咗呢啲名字之后咧，都知道其实咧有好多唔同程度嘅天气情况。人嘅一生就好似天气一样，都系无可预计嘅。不过有好多嘅事情，若然你系喜欢的话咧，都希望你可以风雨不改咁样进行，就好似收听住我哋晨光第一节一样啊。有啲习惯亦都系可以令到你风雨不改，又或者如果你对一个人嘅喜好，对于一件事嘅热爱，亦都可以令到你风雨不改。风雨不改嘅咧，亦都可能系呢个钟数要起身翻学翻工啦。而呢一种风雨不改嘅态度，亦都希望可以令到你自己嘅目标同埋梦想更进一步。只要肯坚持嘅话，相信会向住好嘅方面越嚟越近嘅。 这是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尽力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自由，追心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

曲嚟自王菲嘅《上环》咧，将时间带到嚟接近早上嘅七点钟啦。转头翻嚟咧，七点钟过后，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嘅，转头见啦。 蜂王、冰皮、五仁，乜嘢月饼都齐晒啦。 灯笼、蜡烛、羊肚等等嘅应节生果都齐埋。 最紧要齐嗰样嘢，你哋都未讲。 系咩啊？ 系人咯。中秋节最紧要系齐人食团圆饭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天怡、子豪、阿诗，祝你 中秋节快乐！ 行政长官会喺十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同我嘅团队好高兴，能够同市民一齐为香港开新篇。你嘅意见会帮助我哋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二台话你知， 我最近都搵紧工啊，但系其实我唔系好清楚自己想喺边行发展啊。系咧，其实你当时系点样搵到适合自己嘅事业方向嘅工噶？俾贴士我啊！ 好简单啫，我都系参加咗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佢哋专为咧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同埋有薪在职培训等等。 咁你参加计划期间会唔会有专人跟进你嘅情况噶？你知啦，有嘢唔识嘅时候，有个人可以问一下，好好多噶。 梗系有啦，计划安排咗专业嘅社工担任我嘅个案经理，以同行者嘅角色提供为期12个月嘅个案管理服务。全靠我嘅个案经理帮我分析事业方向，令我更加确定自己想成为一位咖啡师。 咁呢个计划真係好帮到我哋呢一班仲喺度摸索緊前路嘅年轻人喎。 係啊，计划仲会提供好多唔同嘅职前培训课程俾学员选择，包括有关求职人际、团队協作、电脑软件、职业技能同埋职业语言嘅训练课程，等学员学习到唔同嘅职业技能，仲可以提升就业竞争力添。 听你咁讲，真系唔错。上咗呢啲课程，揾工都自然多啲信心啦。我有兴趣参加啊，可以喺边度睇到多啲计划嘅资料啊？ 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或者打热线2112-9932了解多啲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早上嘅7:07，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 Barbie 林慧之外咧，亦都要靠你咧，先至知道啲交通嘅资讯。早晨啊 ，Toby。 早晨啊 ，Barbie。 哇，即系今朝早呢啲时分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开学咗几日咧，大家适应晒未咧？啲路面嘅情况会唔会大家已经预早啲出门口好畅通咁咧？ 嗱，今日真系啦，其实日日都出翻嚟，有啲人而家早咗翻工翻学啦，所以车龙咧都早咗出现嘅。 系。 咁啊，隧道方面咧，暂时公主道过海龙。 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喺封路方面啊，荃湾嘅西流角路就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咁喺尖沙咀嘅天文台道咧都有水管急收嘅，天文台道来回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咁至于较早前大角咀道嘅水管急收就已经完成咗，大角咀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中汇街嘅慢线咧就已经解封啦。咁呢个系啱啱最新嘅消息咧，就解封。咁啊呢一段大角咀道咧，大家可以行翻啦。今朝交通咧就大致上系咁样啦。 嗯，咁其实咧我有时都会觉得咧呢啲交通情况咧，大家听住我哋嘅一啲嘅消息同埋 update 咧，就可以避免咗一啲嘅路上咧，即系啲挤塞咧。我哋唔行嗰条路嘅话咧，就唔使嗰度塞啦。 系啊，就系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封路咧，真系都几影响嘅、因为譬如头先讲啦，西流角路就全线封闭啦。 系啊， 系啊。咁所以揸车朋友咧都要适应翻啦，同埋改道啦。咁另外阿 Barbie 仲有一个嘅、就系咧，因为有个船只机件故障啊，咁所以柏丽湾往返中环嘅渡轮服务部分班次咧会改由巴士站代嘅。咁咧就系譬如啦，这个柏丽湾巴士总站开去中环二号码头咧，上昼7:08、8:08同埋9:08三班船咧就会改由巴士站代。咁、反方向啦，中环二号码头入翻柏丽湾巴士总站咧，嗰架船有三班船嘅，上昼8:02、9:02同埋10:02三班船咧都会改用巴士站代嘅。咁、所以咧来往柏丽湾同埋中环嘅朋友都要留意啦。 系啊，有时咧即系如果个嘅运输模式改变咗嘅时候咧，都要预早啲时间出门口啦。亦唔知会唔会咧，因为系改变咗嗰个路线同埋改变咗个交通工具嘅话咧，又会可能引致到咧你嗰个嘅等候时间会长咗啦。因为突然间多咗人搭巴士咁样，譬如 系啦，同埋搭船咧就唔会塞车噶嘛。咁而家要转巴士，可能又要早啲啊。 系啊， 都要留意啦吓。咁另外 ，Barbie 今日问下你啦，中秋节有冇谂定有啲咩节目先？ 我谂住安坐家中食下月饼，食下团年饭就算数噶啦。 即系未谂有咩要玩系嘛？ 我唔系好够胆出去，因为我知道咧今年咧都好多香港啲特色嘅嘢嘅，即系中秋节你知啦，年年都总会有啲地方咧有啲大型嘅布置啦，或者会吸引咗好多人去打卡嘅一啲地方啦，特别系啲灯饰啊，或者系灯笼嘅装置啦。咁但系咧，我由于预示到咧真系好难先至去得到，又可能会水泄不通啦，人山人海啦咁。咁我与其系咁样咧，尤其是疫情期间咧，我就觉得不如我就唔好同人哋逼啦，我喺屋企咧即系可能隔住收音机听下啲资讯又好，或者睇下电视睇下嗰啲画面又好啦。咁我就宁愿可能即系带小朋友落去楼下公园咧，即系行个圈啊，或者系拎下个灯笼啊，咁就算数咯。 简简单单啦、 啊，系啊， 普通咁玩啦、 啊。 咁呢度咧，我今日都可以俾一个新嘅一个选择。 有咩选择咧？ 谂一谂，就系点样咧？就系、是、新巴开办一条新嘅节日路线。H1S 啊，呢一条路线。咁呢条路线咧，净系中秋节限定嘅啫，9月9号至到9月12号期间先会开嘅。咁就系会来往中环天星码头啦，至到尖沙咀。咁有两个方向嘅，如果系中环天星码头开咧，9月9号就会系夜晚8:00、9:00同埋10:00。尖沙咀开嘅话咧，就系夜晚8:30啦、9:30同埋10:30嘅。咁然后咧，如果系9月10号，即系中秋节正日嗰日，至到9月12号咧，中环天星码头开嘅就会夜晚9:00同埋10:00。尖沙咀开嗰边咧就会系夜晚9:30同埋10:30两班啦。咁呢个巴士有咩特别呢？其实咧佢就系一架开逢巴士嚟嘅 H1S 呢架车。咁其实佢就系真系俾你赏月啦。佢就会由中环开去尖沙咀，中间咧有四个嘅景点啦，叫做佢就会停车俾你喺度赏月嘅。 哇！ 系啊， 我细细个开始都好想咧，好似人哋电视里边嗰啲咧开篷巴士咧，可以喺港岛游一游啊咁样啦。喂，但系如果你呢个中环同埋尖沙咀都几长嗰条路， 系啊，其实应该沿途都有机会望到个月光嘅。咁不过佢仲会中间停啦，咁样咁啊更加俾你睇清楚啦。咁譬如天星码头同埋尖沙咀总站啦，就一定停车啦。咁啊中间咧其实都会有站嘅。如果系中环开去尖沙咀嘅话，佢就会喺梳士巴利道嗰度停一停，俾你赏月嘅。反方向啦。 尖沙咀去翻中環咧，佢就會喺維園道嗰度停車，等你上一上月嘅。咁咧就全程咧都個幾鐘噶呢個路線，咁所以大家咧係真係有足夠嘅時間啦，可以上月咁樣啦。咁不過都要留意呢個車嘅車費咧，啊都唔係平嘅喎。呢啲開 使唔使三位數字？唔使四位數字啩？應該 又唔使嘅。其實就冇咁誇嘅，不過咧都要39.8啊一程，係啊單程嘅咋咁樣，咁啊接近40蚊啦。搭一搭， 但係其實咧你搭個幾鐘嗱，如果你途中真係唔落車的話咧，其實好抵咯。 系，咁其實佢都唔係好多個站嘅啫，都係得即係中途都得一個站啫嘛。咁你當搭巴士又好，或者當係一個觀光嘅形式都好咧，咁都 OK 嘅，即係你當玩下嘅話，40蚊， 即係過海隧道車嘅兩倍車錢，就係呢個節日路線嘅車費啦。咁樣 限定嘅咁樣，咁不過都要當然都要視乎翻個天氣啦。 係啊係啊，如果真係唔好天的話，咁你可能寧願唔好搭架冇篷噶啦。 咁你真係去睇風景咯，坐開篷。 系啊， 系啊，纯粹睇下啲可能夜景咁样咯，系啊，咁啊呢个一个新嘅，即系多 都几得意呢个吓，即系我自己都有啲兴趣，不过我都要谂一谂，到时会唔会太多人咧，或者会唔会好逼咧？咁呢个就自己考虑下啦。 系啦，嗱，不过唔使预约嘅呢个，到时你自己去个站嗰度咧，准时上车咁就得噶啦。咁但系有冇位就唔知啊？你 系咯，可能好逼啦，个情况系点就唔知啦。 系啦，坐下层就冇位，冇意思啦。如果系， 好啦，咁啊，今次仲唔该晒 Toby， 唔该晒你。 天气方面咧，要问下 O 咯，早晨啊 O。 喂，早晨，爸爸，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出边有冇少少凉凉地嘅天气啊？ 哇，有啊，有秋意添啊！ 哇，正啊，秋意就 天朗气清啊！咁啊，礼拜六日唔知心机旁边嘅听众有冇好好享受夏天嘅尾巴啦？我见到好多家长又好，或者有啲情侣都好啦，咁啊去下沙滩晒下太阳啊，咁啊依家应该系去沙滩最正嘅时间嚟噶啦，即系如果你话。即係香港嚟計，因為如果盛夏咧，譬如七八月咧，又大風大浪啦。如果唔係咧，就曬到咧成隻嘢咁樣，即係你十支防曬都唔夠頂。但係依家咧個紫外線指數咧，相對啊相對六月啊七月啊又冇咁勁抽啦，可以話即係叫做曬下啲健康嘅膚色啊，出下海風啊，我啲朋友都出下海添，咁幾舒服嘅一個天氣啊嚇。咁不過你話如果今日喂星期一嚟講咧？即係要翻工要翻學咧，嗰啲假期末咧，麻煩洗走佢啦。咁啊，換翻咩咧？唔係換翻杯即係白酒啊，換翻杯咖啡啊嚇，頂一頂啊，提一提神先啦嚇。咁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啦。咁啊，翻工翻學嘅你咧，都希望有一個美好嘅朝頭早啦。咁啊，今日有啲涼風嘅，藍天白雲都有啦。希望咧就唔好有驟雨，連把遮都少帶啲，咁就 OK 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 Barbie 讲，好嘛？ 好啦，唔该晒哦，阵间见。咁啊，真系嘅，即系可能咧，如果咧家长咧要帮小朋友执书包啊，或者提佢哋出门口嘅时候咧，特别系啦，而家如果搭校车啊、保姆车啊，或者系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如果唔系好逼人嘅时间咧，有时啲冷气都几冻啊，所以咧都可能带备多一件外套仔喺书包咧，或者系课室嘅冷气咧都可以应付得到啦。咁啊，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就系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咧系约34度，吹住和缓嘅西北风。展望明日咧，日间仍然酷热同埋干燥嘅。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都系间中有骤雨。咁啊，好似头先阿 O 讲得啱啦，即系如果咧今日咧嘅天气咧暂时都仲系天晴酷热啊，同埋干燥啦。咁但系如果咧中期嘅时候咧，即系星期三、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咧，可能就要再带备多一把遮啦。现时室外录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是2至4，属于低至到中水平。伴随埋咧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大家多多注意啦。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精伟啊，嗱，我知道你之前咧有同我哋讲过啦，好多时咧戏曲咧都系分做唱、做练打啦。咁我就想问啦，由唱开始讲起啦。好多时咧，啲人都会知道粤剧咧就分咗话，即系男啦、女啦，咁女又可以唱男嘅声音啦，平喉同子喉啊，其实系点样分嘅咧？ 啊，其实呢首先你已经好叻噶啦，俾个掌声你先，因为呢好多朋友呢喺讲话唱 平喉或者之喉，佢哋讲唔出平喉同之喉噶，佢哋都仲系喺度讲紧啊，你系咪唱男仔同埋唱女仔咯？ 嗯， 好多时都会系咁样嘅一个位嘅。咁但系咧，其实平喉啦，我哋普遍啊讲紧一啲声角啦，男仔其实我哋就叫声角啦吓。咁我哋咧普遍声角唱咧都系唱平喉嘅。咁但系平喉入面咧，其实我哋都有啲时候咧会唱大喉嘅。大喉又系乜嘢一回事咧？就是佢嗰个腔调呢会高昂咗，听出嚟呢好似霸气啲咁样。咁呢、这个呢就是一啲可能是有一啲嘅丑声啦，或者母声啦，其实主要系母声会偏唱大喉居多嘅。因为呢、普通我哋做书生，我哋都系唱返平喉嘅啫。咁但当然啦，平喉入面呢我哋就系、是亦都会有唱霸腔嘅。霸腔咧，其实都系平喉嘅一部分。不过咧，将同一段嘢，我哋高咗八度嚟到唱咁样吓，咁我哋咧个气势咧好似强劲啲咁样吓，即系譬如好似特别系啲元帅准备出征之前啦，咁可能佢唱嘅嗰段捆花啊，或者点样咧，佢哋就会特别唱高八度嚟到啊，即系个气势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根据我啱啱咁样讲啦吓，咁系咪平喉就一定等于真声咧？如果以你啱啱嘅理解， 我觉得又唔系、哦，应该都当中有好多唔同嘅技巧或者系用声嘅方法咧，摆咗喺里边 嘅、哦。其实系嘅，因为咧嗱，普遍啦吓、啊，即系大家去分平喉、子喉嘅时候咧，第一个印象咧，普遍都会觉得系咪平喉就等于真声咯？嗱、当然。平喉咧一定会牵涉到有真声嘅部分噶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咁讲，平喉又等唔等于冇假声嘅部分咧？其实又唔系嘅，只不过咧系唱出嚟嘅时候嗰、那个感觉咧系偏比较实在少少嘅，咁啊偏比较都可以用翻平呢个字嘅，比较平实少少咁样唱出嚟啦吓，咁样咧就会系。平喉居多吓，咁但系咧，你话阿花旦点解啲人成日都话花旦就系、是假声咧？咁其实你又提同一个问题啦，咁系咪花旦就冇真声咧？其实就唔系嘅，其实咧花旦啦，我哋即系通常咧旦角啦就会唱子喉嘅。普遍啲即係小姐啊妹仔啊全部呢基本上都係会唱子喉嘅。咁点解啲人呢会觉得话啊即係子喉就係等于假声呢？因为女仔呢本身唱呢就的而且确係唱高咗嘅。唱高八度嘅咁样。咁同埋呢佢嗰个发口上面呢就感觉好似尖一啲啦，好似高一啲咁样啦。咁有啲人会觉得啦，觉得啫吓，觉得好似捻住喉咙唱咁，其实就唔系捻住喉咙唱，如果捻住喉咙唱就变咗咁㗎啦。所以呢就一定唔系捻住喉咙唱嘅。不过呢就是即是因为用咗假声又高咗，咁所以呢又比较尖一啲咁咁嘅情况之下呢，所以啲人先有个误解呢，就话觉得子喉就等于系假声。咁但係啦又咁讲啦，子喉头先话通常系胆角用㗎嘛，咁胆角又系咪淨系唱子喉嘅呢？你觉得？ 我又觉得应该唔系喎，如果你咁样讲得。 冇错啦，咁但系你估啦，如果根据头先我所讲，普遍声角咧就唱平喉，比较平实啲嘅。如果胆角咧就通常唱子喉。咁但系咧啱啱就讲紧啊嘛，如果子喉入面都有啲情况咧，有啲角色人物咧都有机会会唱平喉的话咧，喺乜嘢嘅情况之下 ，Barbie 你觉得胆角有机会用到平喉咧？ 会唔会系讲紧佢去乔装一啲角色，又或者佢系反串嘅时候？ 啊，你都几聪明，真系有慧根。嗱，乔装，如果佢系乔装紧即系做新角嘅时候，咁当然会有啦。嗱，最大嘅一个例子就系呢个梁山伯祝英台啦，系咪？佢要扮男仔啊嘛，咁嘅情况之下，佢啊当然要唱下平喉啦，咁样吓，或者咧。 是花木蘭咁樣嚇，咁花木蘭咁佢有時扮男仔啊嘛，咁佢都會唱平喉嘅。咁另外咧就係、是、老蛋啦嚇，頭先因為咧我哋一路講緊平喉咧係比較平實少少啊嘛，咁所以咧老蛋咧佢個唱腔咧佢都係一樣都會比較平實少少嘅，咁所以咧呢啲咧就係、是、我哋喺唱科入面咧都要注意嘅事嚇，所以咧就大家可以釋除咗一個誤解啦，係咪即係？平喉就一定冇假音，子喉又系咪一定要假音？其实咧就唔系啦，因为子喉就算虽然佢嗰个咬字发口看似尖啲啫，咁但系佢有啲都系比较低声区嘅时候，佢都可以系用子喉嘅方法嚟到唱，但系其实系真声嚟嘅咁样。 听落都几人性化，即系其实想扮演某啲角色或者系演活某一啲嘅情绪嘅时候，又转一转个腔口去唱去表达。咁其实我觉得观众睇起上嚟都会觉得好有共鸣嘅。 係啊係啊，都几好玩嘅其实。不过呢我哋呢有好多时我哋咪就係话过我哋唱科入面呢其实都几讲规矩嘅。所谓规矩嘅意思呢即係除咗一啲小曲之外啦，小曲呢我哋就跟音乐嗰个旋律嚟到去唱啦。咁但係呢有好多帮往类嘅，即係譬如可能係中板啊、慢板啊、滚花啊呢啲咁样咧，都系一啲曲式啦吓。咁呢一啲曲式咧，佢有佢自己入面嘅一啲规矩嘅。咁最主要咧就系生同蛋唱嘅时候咧，特别佢哋系唱紧平喉定子喉咧，佢哋就要记一记啦。最主要咧唔系记咩角色，而系记佢当时唱紧平喉定子喉吓，因为咧平喉子喉咧，佢嗰个好多时结句嗰个收音咧系唔同噶。咁啊，有啲时候系一样，有啲时候系唔同吓。我哋因为咧好多时都会分咗上句下句咁样嘅。咁可能上句咧，可能有啲时候男仔上句咧就收车吓。我哋车嘅意思咧，即系即系公车铺入面嘅车咧，就成日都话何车何车啊嘛。车咧就系我哋 ray 啊，即系 do re mi fa so 个 ray 啊，系啦。咁啊，即系有时咧下句咧，我哋就收省嘅。咁省咧即系倒啦吓。咁啊，所以咧。我哋一记每一个有唔同咯，咁比如子喉有啲时候调翻转嘅，佢就上句收省，就下句收车咁样嘅规矩咧，就可能喺每一个曲式入面咧都要去记一记咁样啦。 所以呢啲就系学问啦，亦都系我哋传统文化值得我哋去记住同埋学习嘅地方啦。今朝早咧请教住阿精伟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咯。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拜拜。 自闭舞是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过你痴话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珍惜唱歌。不过你不 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does，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迷走转迷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换到，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汪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发生枪击案，至少两死五伤。枪击发生在奥尔德多米宁大学附近。警察抵达现场之后，发现包括四个女性在内的七个人受枪伤，伤者全部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两个人伤重不治。目前不清楚枪击原因，暂时未有人被捕。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再自亚洲西北部强降雨引发灾难性洪水，查图加县和佛洛德县部分地区处于山洪紧急情况或者山洪预警之下。专家表示，查图加县南部短时间内降雨超过25厘米，导致多架汽车和房屋被淹浸，很多道路无法通行，为救援工作带来困难。四川成都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时间由9月5号至9月7号。通告指出，全市人员继续按应检必检要求完成全员核检。全市学校、幼稚园暂缓返学，实行在线教育。全市进出各类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需要持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本港新增106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0490宗本地感染，再多8个病人离世，当中4人来自院舍。仁济医院内科病房有3个病人和1个护士确诊，当中3个病人和之前1个确诊病人在同一病格，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预期确诊数字继续上升，又指出各项指标已经回复至3月中的水平，暂时没有证据进入平台期，呼吁市民不要松懈，应该尽快接种疫苗。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济州至西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

俾貼士我啊！ 好簡單啫，我都係參加咗勞工處展翅清健計劃，佢哋專為15至24歲學歷喺副學位或者以下嘅離校青年人提供全面嘅求職平台，包括職前培訓、工作實習訓練同埋有薪在職培訓等等。 咁你參加計劃期間會唔會有專人跟進你嘅情況㗎？你知啦，有嘢唔識嘅時候，有個人可以問一下，好好多㗎。 梗係有啦。计划安排了专业的社工担任我的个案经理，以同行者的角色提供为期12个月的个案管理服务，全靠我的个案经理帮我分析事业方向，令我更加确定自己想成为一位咖啡师。 那这个计划真的很帮到我们这一班还在摸索前路的年轻人。 是啊，计划还会提供很多不同的职前培训课程给学员选择，包括有关求职人际、团队协作、电脑软件、职业技能同埋职业语言嘅训练课程，等学员学习到唔同嘅职业技能，仲可以提升就业竞争力添。 听你咁讲，真系唔错。上咗呢啲课程，揾工都自然多啲信心啦。我有兴趣参加啊，可以喺边度睇到多啲计划嘅资料啊？ 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或者打热线2112-9932了解多啲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和你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29度啊，湿度系57%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仲有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都有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啲啊。咁我原本都谂住今日不如洗衫啦，因为好耐冇洗衫啦。但系望望个天气嗱，今日咧就天气干燥啦，日间酷热。咁但係星期三及星期四呢 係 間中有驟雨喎、我應唔應該洗衫呢？ 哦，都試下先囉，啲衫好快乾㗎， 應該唔會乾幾日都未乾㗎喇。 你諗下，除非棉拖 裏邊曬嘅，屋企裏邊乾㗎嘛。 哦， 應該都幫到手嘅，因為依家話曬呢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啦，好耐冇出現過 乾燥啊，同埋 但呢個就幫我乾衫好啦，就冇幫其他嘢啦。 係啦，即係唔好成個人都臭，荷包都唔好乾啦。 所以大家户外嘅時候記得，如果有啲火種一定要小心啲 啊！ 係 啊， 咁啊，今日最高氣温都去到34度喎，依家29度，氣温相對濕度57%。嗱，今日咧想同芭比同鐘哥咧講呢一個討論區已經開咗 post 啦。嗱，個 post 係咁樣講嘅，有冇人感受到秋天嘅味道？呢兩日嘅風咧唔同啲，第一時間諗住做啲乜嘢咧？嗱，同一條題目咧問下你哋先，因為下邊咧超過啊千幾個 post 嘅咁樣，我一陣咧逐讀啲出嚟啊，咁啊關於秋天的感觉，秋天来了，秋天来了，两位拍档感唔感受得到啊？ 我感受到一个唔知系唔系秋天的秋天咯、我好惊佢会即系稍尽息势，于是我唔系好够胆相信佢系秋天。 你惊佢反热翻系嘛？ 系啊，我觉得佢唔会凉得好耐咯。 大家首先咧喺着衫方面系冇分别先啦，今日大家都系 T 恤翻嚟啊，同平时冇分别啦。如果你觉得系秋天，起码都着件外套啊。冇 咁啊，系、我依着都系夏天呢着啫。 你翻嚟嘅时候见到其他人有冇人突然之间冷条颈巾咧？ 哦，咁啊冇， 都冇喎。 系颈巾啊，通常冬天啲嘅，不过外套啊，钟哥讲得啱啊，通常都秋天嘅感觉。 不过如果你话秋天，系六个字， 系 正所谓秋风起， 系 食腊味， 系食腊味啊， 系时候应该可以食下腊味饭。 钟哥讲啱咗其中一个网民啊，心入边谂嘅嘢啊，就系咧想食咧生炒糯米饭。 嗯， 生炒糯米饭入边都有腊肉啦， 有啊有啊。 咁所以都同你同出一辙嘅。 虽然咧，另外一个咧，我就好中意喺秋天即系秋凉嘅时候开始食嘅，冬天最食得多啦，就系个煲仔饭。虽然咧，而家好多地方已经系一年四季都有煲仔饭食。 系啊。 咁但系我都系比较偏向于咧要喺。即系凉咗啊！冬天嘅时候咧先食嘅，因为有种黏粒粒嘅感觉。 系啦，嗱，食嘢方面咧，大家都知道秋天有啲必食嘅嘢啦。钟哥头先讲咗一啲啦，咁有啲网民就话：，喂，椰子鸡都可以食咯，因为椰子润喉啊嘛。你都知道秋天咧，大家有啲钳钳钳啊，秋咳。 咁啊，可能椰子都帮到手咁样。 啊，咁因为系，我都要试下。我最近都两声 唔舒服嘅时候，去啊， 系啊。诶， 仲有咩咧？ 嗯， 羊腩煲咧。 哦，羊腩煲冬天啲啊， 要冬天啲啊。 我屋企中意煲雪耳同埋雪梨咯。 哦，润喉啊，系嘛， 都好润啊，系啊。 嗯， 嗱，咁啊，当然你话。 识就识走， 系啊， 你一定会知噶。 咁啊，其实秋天都好多集体活动嘅，系啊，出煲多一碗俾阿钟哥， 都系煲嘅。 咁啊，仲有呢个 BBQ 嘅日子咧，亦都到啦，即系秋天就秋季大旅行嘅，令到大家谂起。咁好多学生哥咧，其实翻学咧，除咗选行长、选班长咧，已经有班会啦。班会咧第一件咧要叫做草拟嘅大事件咧，就是、秋季大旅行。 哦，系啊， 小学有冇班会噶？呢个中学先有噶嘛，系嘛？而家 小学好似都系老师领导讨论，我记得我细个系啦吓，唔知而家会唔会好独立啦？已经 中学就会，其实中学你就算你倾咗都冇用嘅。因为都要学校去即系认可噶嘛， 咁都系唔得 嘅。突然之间我哋想去欧洲咁样，即系秋季大旅行去欧洲咁样，都学校会唔会 冇咁激嘅？不过我有听过，依家有话去啲主题乐园啦，因为都富裕起上嚟啦嘛，啲学生。另外就水上乐园都系可以谂谂嘅。 哇！而家咁正咁样，我细个嗰啲好闷嘅啫。 我咪又系用翻嗰个咯，石澳。我哋嗰阵时最热门系两个三个地方咯，石澳、石柱，跟住就系之前有仲系叫做冰头花园， 即系香港公园啦， 三个地方嘅啫嘛。 系咁啊，依家就有好多唔同嘅玩意嘅。嗱，秋天都啱做户外活动嘅，我都将架单车摆翻自己车尾啦吓。咁啊，应该系时候踩单车啦。夏天咧又惊突然间有骤雨咧危险咁样，但系依家秋天咧就干燥啲咧。踩單車咧，有啲秋風咧，幾正嘅。因為我咁啱咧，禮拜六日都入一入去大埔大美篤嗰啲位置，有啲嘢做啊，擺低啲食物俾啲朋友咁樣咯。跟住咧，沿途之中咧，哇！直情系超级多人踩单车，因为礼拜六日你都知道过去嘅礼拜六日天气好啦，咁有啲学校啊未开学啦，或者有啲家长请多两日假陪啲小朋友啦，踩下单车啦。咁呢啲活动咧，其实秋天都真系有嘅。咁但系咧。有啲又搞 get 啦，就话秋天睇秋天的童话啦呢啲。 我咪听阿叶倩文咯，秋来 秋 去咁 样啊。系啦，睇下大家感唔感受得到啦。不过更加多咧，就系话秋天咧就要睇红叶嘅咁样。咁我唔知你哋有冇呢铺人啦。 我冇，完全 系咪啊？即系但系佢哋个睇红叶咧，就喺外国嗰度睇。喺外国嗰度睇红叶，唔 系近呢几年大家都喺香港睇啦， 系啊，不过 都发掘咗好多喺香港可以睇到红叶嘅地方啦嘛， 所以都逼起嚟啦，开始 系啦系啦系啦， 好逼啦， 喺元朗啊， 系啊，通常呢啲季节咧，你哋又讲得啱，嗰啲时候咧，交通咧，如果你真系要去元朗啊嗰啲咧一带咧。都你都唔好话淨係入大堂嗰条路塞啊其实呢你屯门公路可能已经开始塞 了。你知唔知嗰一排即係如果你就嚟睇红叶啦大家都会揸车去啦除咗红叶多之外仲有咩多啊 人多 人多啦就牛肉乾都会多㗎。 哦 係因为 大家。係啊 你諗住揸车去一定冇位拍啦。咁一定係隨意啦一隨意呢恭喜你 啊。多啲嘢食啊。 隨意啊搞唔掂啦。不过呢下面都有啲网民留言呢就係帮大家 plan 咗一个呢BBQ 再加睇紅葉之類嘅，咁啊，即係你可以揸車去啦，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即係譬如元朗區一日遊，咁啊旁邊元朗都有啲郊野公園噶嘛。咁咧就先喺嗰度咧，晏晝嘅時候咧，或者朝頭早嘅時候咧，食個 lunch BBQ 先。咁食完之後咧， 晏晝打燒嘢食， 因為秋天啊嘛，即係相對涼少少，同埋咧你朝頭早唔霸路咧。你真系唔知道民間疾苦， 係啊！ 即係啲姐姐咧，唔止啲姐姐，有啲一家大細， 係啊！ 即係我估哈佛哈佛啦， 係啊！ 即 係 一半咧就係姐姐啦，就會 乜人都有啦，總之 已經去咗霸咗路。另外就係呢、這個叫做有啲家長已經成行成市。總之你朝頭早咧九點幾十點咧唔霸路咧，你成日咧都唔會有爐燒到烤噶啦。 雖然咧即係打邊爐就唔係打邊爐燒嘢食咧就唔係我嘅喜好啊。咁我想問咧有冇一個基本人？ 數限定，即係譬如話幾多個人，你哋先至會覺得係可以成團去宵夜食嘅咧？ 我估八個人啊， 打邊爐你就可以真係我一個人去都得。 係， 咁但係宵夜食你冇理由一個人去㗎。 我覺得真係最少八個，因為你預夜食 四個都唔係好啱數。 唔係啊，你冇乜嘢食嘅，如果四個人嘅話， 嗱，如果係咁樣就麻煩啦。 嗯， 如果我哋八個人去。咁突然間有兩個人話：，我哋拍拖，今日宵夜食啊，燒串腸仔咁樣。 係啊， 兩個人去到，何來有一個爐俾兩個人咧？ 冇噶，要去啲私人場地 啊！ 我都曾經同屋企人兩個人去過宵夜食噶，其實，但係咧你買嘢都買唔到啲乜嘢啊？ 嗯， 係啊， 每人買少少 嘅。有啲燒烤包咧就係二人套餐嚟嘅，冷 sweet 嗰啲。咁但係咧，隨住疫情啦，即係其實嗰啲公眾嗰啲燒烤爐咧封咗年幾兩年㗎啦，即係好耐冇發過市㗎啦。 真係啊， 公眾嗰啲燒烤爐，你唔好以為嗱，依家放寬未，我都未敢肯定。但係私人嗰啲咧，你中意兩個啊兩個，三個啊三個。不過有陣時大家去慣兒時嗰啲石嗰啲啊，公眾嗰啲咧，即係加個網落去咧，好似個感覺就翻翻去原始一啲啊。依家咧乜都預備曬俾你啊，又話有龍蝦燒啊，又話有龍等燒啊，嗰啲咧個感覺我又覺得 好離地喎，燒龍等。 唔係啊，但係依家真係好興啊， 你 最流行 啊。我講到原始都一個用石起嘅爐啊，再原始啲嘅你哋冇經歷過啊？ 係點啊？ 石仔搭出嚟係嘛？ 自己搭出嚟咯。 哦， 即系我哋僆仔，即系 camping 咁样搵石头砌啊， 系啊，都真系五十年前， 可能喺沙滩边 四十年前啦， 系啊，沙滩 边。而家就梗系唔得啦，而家完全唔得啦， 唔可以啊。 以前咧就系点样咧，执啲石头，咁跟住咧就自己砌，砌完之后咧就啲炭啊放喺中间啦，然之后上面就放个网喺度，咁样烧咯。 几正啊！ 系啊， 风味嚟嘅呢啲 柴火烧出嚟啲嘢特别好食，好似文雪啫。不过依家都系 冇啦， 唔系好许可啦。系啊，咁啊，大家你话如果 plan 烧嘢食啦，睇下两礼拜六日啦，今日啊，面对现实啦，大家准备翻工翻学啦。I'm sorry。 I don't care， 咁多年嚟我都唔识讲 now。I'm gonna tell you through this song， 你叫我做个有用嘅人，有钱人，我净系想做个孝顺嘅人。要再见了，也难再对你说再见。已听够了，你说有半句也烦厌。种种委屈，翻起了，算我几智障？怎会从前情和愁，情愁想完眉头露霜，狂伤，控诉够你的错。却发觉我都错，我对你说的够理解吗？从不想，从不该，随便伤害这伤口，你偏偏暗中掩盖，因这个我讲出不可讲出的，彼此都在受害。积满你我怎算账？怎会从前情和愁，承受想要回头，怒冲狂伤，控诉够你的错，却发觉我都错，我对你说。 我哋康复目的，做个咩中意咩讲你又唔识，唔好教 ，just give me a break。 我也怕面临道别，说再见，好难会面，从不想。 One Promise 嘅作品 I'm Sorry，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七点五十三分，搵埋小白出嚟倾下偈先啊！小白早晨啊， 喂，早晨，钟哥，早晨啊，欧、 哦，点啊？ 听阿欧讲咧，就话即系礼拜六日嘅时候，如果嚟到大埔最笃笃嘅地方咧，咁啊见到好多人踩单车啦。 嗯，冇错，冇错， 冇错嘅，系一定非常之多人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咧特登搵咗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等啲人咧唔使净系入嚟大埔，可以分流去其他地方，又可以轻松下嘅。 好啊，好啊，边度可以踩单车去玩下？嗯。 踩單車又唔一定嘅，咁但係起碼咧，譬如你話大埔最篤篤呢啲地方咧，啲人最中意嘅就係咩咧？譬如睇日落啊，咁、日落真係靚喎，即係譬如你喺條堤壩嗰度去望住呢個西面嘅時候咧，其實你真係會見到哇，佢日落好似行曬網咁樣嘅喎。咁如果你話就係除咗呢個大埔新界嘅地方之外咧，其實港島咧都有一個地方咧，咁啊嚟緊9月9號嘅時候咧就會正式開放。咁啊一個咧係銅鑼灣維園道海濱嘅一個叫做活力避風塘主題區。咁呢個咧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咁其實佢除咗有成條90米一個叫做武蘭江嘅海岸堤街之外咧，咁佢入面仲有好多主題嘅。咁啲主題咧，佢就會去翻帶大家去到以前譬如點樣欣賞避風塘啊，或者去到睇下呢個維港嘅日落啊嗰、那個感覺。咁呢個我覺得其實已經係一個一大賣點喎。 係啊，因為多個打卡位啊，你平時好難喺嗰個位嗰度影到相噶嘛。 係啊， 而家就得啦。 系啦，同埋佢最好玩嘅系咩咧？咁啊，嚟紧开放嘅时候咧，佢都会有三艘怀旧嘅海上交通工具，三板系啦。咁我自己咧，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呢、這个真系文松哥，我好细个嘅时候曾经咧都坐过三板嘅。 嗯， 咁但系个人开始大嘅时候咧，你唔好话啊，其实我搵三板都有啲难度，因为你即系一个人你去到嗰个位咧，你真系要问人边度有船坐，你睇唔到嘅价格船差唔多，你唔知边个系三板，边个唔系，系咪先？系啦，咁佢而家呢个咧，佢就话嚟紧会有一个三板嘅，有几架咁啊，等大家咧系可以上去，即系重拾翻咧就以前嗰种，譬如旧香港啊、老派香港嗰种咧避风塘嘅特色。因为我真系记得我细个系去过避风塘食饭嘅，但系印象咧就唔系好模糊。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想唔想再去咧？喂，我会觉得几好玩嘅，即系你去完之后，可能譬如带埋一家人去啊，又搵翻一啲就同佢讲，其实以前细个咧。爸爸都有嚟嘅，但系而家你又可以带嚟啦，咁就系讲啦。 有啲记忆传承啦。嗱，头先小白咧讲山板咧，其实依家咧香港仔都有啲机会可以坐到嘅。不过就系我有啲朋友住离岛咧，譬如佢哋 miss 咗啲船咧。咁但係呢夜媽媽呢可能都有啲可能百零二百蚊啊，即係喺香港仔嗰度叫做载你去返南丫島啊，咁樣叫做当深宵的士咁樣囉，都仲有呢啲少少嘅服務嘅，不過就冇以前咁流行啦。所以頭先小白話呢個懷舊嘅山板係咪沖炮艇我唔知啦，但呢一點都幾有趣嘅，幾有風味啦。 即係我都唔知點講，喺我都未試過。即係以前嗰啲山板叫做哇啦哇啦咁樣㗎嘛，即係哇啦哇啦咁樣。 點解會有個咁嘅名字？我真係好想知。 我谂我真系唔知道，要问一问啲再前辈先知道，可能系 佳哥系咪？佳哥， 问阿佳哥先知啊。咁、以前咧，譬如喺避风塘食嘢咧，你就唔会有个餐厅、有个铺位咁样噶嘛。你真系落去嗰只船嗰度食噶嘛？ 哦，系、啊，咁、有风味喎、呢个都。 咁譬如话你落咗只船嗰度，咁可能佢会隔篱有只船行埋嚟就，食唔食乜乜乜咁样啊？咁佢就即刻炒俾你，咁俾碟嘢你咁样。 哦，系啊，同埋咧，以前我记得细个咧，曾经叫即系三板再搏三板嘅，即系可能你坐呢架，跟住去到第二个位，你又要换船嘅，即系你去到喺个海中心咧，就过第二架船，可能你坐第一架交通工具，但系第二架咧。上面就有廚房俾你食嘢嘅，咁佢就梗係，譬如避風塘就梗係炒海鮮俾你啦咁樣。同埋以前咧，嗰個風味啦，而家就梗係唔得啦。以前啲人咧，譬如食完嗰啲蟹啊、啲殼啊、蜆啊嗰啲殼咧，就好隨意咧就抌落個海嗰度嘅。所以就以前個海咧比較上污糟，嗱而家就梗係唔得啦。而家佢梗係船上面都收翻你啦。 但係舊時啲疍家人都係咁樣喎，即係食完啲魚啊、魚骨啊抌落海。不過咧，佢哋就會覺得咧，呢個係內循環嚟嘅。即系我食剩啲头头尾尾咧，啲鱼咧都好 organic 去食翻啲头头尾尾，所以啲鱼先大咋咁样。呢啲水上人啊咁样讲噶喎。 不过近呢三四十年咧，大部分人对于一直话小白讲，一只船搏一只船咧，就感觉上唔系去食嘢啊，唔系去游玩啊。咁可能大家睇得戏太多啊。通常如果睇啲港产片，咩叫一只船搏一只船咧，就是、非法离开香港。即系嗰啲就会一只船坐一只船走嘅， 大飞嘛， 系啊。咁但系其实唔系嘅，避风塘都可以嘅以前，是但系冇人拍噶， 系 冇人拍避风塘。但系嗰间拍亲船咧，就系、非法嚟咗香港。 系啊，依家、即系我即时谂起，即系香港电影《无双》啊，都系临尾一揸架船出去， 就 系啦、都未去到公海就俾人拉咗咯，咁样好多时候都话阿晶哥嗰啲赌片都系咁噶，以为一出去系以为出 恩 系啊，以为有事阿炮哥咁样，善立文又出嚟咁样，咁啊小白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供。我头先冇记错，9月9号开始有得去呢个景点啊，系咪啊？小白 系啦，咁其实都有啲主题嘅，咁啊嚟紧亦都会即系越开越多，所以越开越多系咩咧？譬如喺港岛嗰度，佢会打通埋其他嗰啲海岸嗰啲公园啊，咁啊令到佢可能越嚟越长。因为而家开就话譬如90米，咁但系迟啲越开越多嘅时候咧，就真系好玩啦，即系譬如放狗啊、影日落啊，因为全香港好多唔同地方，佢哋影日落个风格咧系唔同嘅，有啲可能大自然，但系有啲咧可能会影到譬如维港啊，甚至乎老香港嘅感觉。 嗱，正话小白咧就话担心啲人去晒大埔最督嗰度，嗱以后大美最督嗰度啲人就喺假期咧就出嚟市区， 系啦， 市嗰啲人就翻去大埔最督嗰度， 咁啊分流啦，咁样啦，好啦，唔该小白先，同你讲住咁多先啦。 然后再制定方案，令供水设施恢复全面运作，分期推进。外界估计费用由2亿至10亿美元。由于供水处理系统故障，当地好多餐厅经营者表示成本大增。杰克逊市日前连场暴雨，河水暴涨，影响老化兼日久失修的供水设施，令卫生食水供应问题进一步恶化。十几万人饮水安全和卫生受到威胁，要进入紧急状态。本港新增106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0490宗本地感染，再多8个病人离世，当中4人来自院舍。仁济医院内科病房有3个病人同一个护士确诊，当中3个病人同之前一个确诊病人在同一病格，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预期确诊数字继续上升，又指出各项指标已经回复至3月中的水平，暂时没有证据进入平台期，呼吁市民不要松懈，应该尽快接种疫苗。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016，瑞士法郎7.987，澳元5.339，加元5.976，新西兰元4.785，欧元7.79。每百日元对港元5.5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5点，跌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06美元，卖出1,710.0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济州至西南偏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 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北风。展望听日日间仍然酷热同干燥，星期三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近住大埔墟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运头塘村嘅，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海达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车龙现在排到去骏景园。另外跟你讲一个船务消息先，由于受船只机件故障影响，珀丽湾往返中环渡轮的服务班次会由巴士站代，由珀丽湾巴士总站去中环二号码头就是有早上的8:40，早上9:40，由中环二号码头去珀丽湾巴士总站咧，站代的巴士线咧嘅路嘅时间就是早上8:10、9:10同埋早上嘅10:10。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在桥中间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所以一带挤塞啊。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在桥中间快线有交通意外，而一带挤塞。另外都有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屯门医院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重复多次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屯门医院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健康点止高钙低脂咁简单，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含量，减糖其实冇难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我属于接种两针新冠疫苗的康复者，仲需唔需要再接种疫苗呢？ 已经打了两针的康复者，如果是50岁或者以上，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政府就建议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之后的90日打第三针。 18至49岁的康复者就可以选择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疫苗之后的180日打第三针。 已经打了三针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的康复者，政府就未有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不出认不到，那就啱了。 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正充斥过差，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正唱歌等演奏，别静默，起身知 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既探索到了，从头将这心声感情为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呼吸人渣，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全空投影出，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失到了，从头将这心声感改变他的偏见。 对于今次尝试新的唱腔和 rap， 不知乐迷说认不到 Gigi 的声音，连监制 Johnny 都说在 studio 试唱的时候有被 Gigi surprise 到，惊讶他演绎 rap 的能力。作曲 Johnny Lee Thompson， 填词有彭佳慧 Johnny， 编曲 Johnny Johnny Yim， 监制 Johnny Yim， 上播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有 Gigi 严明熙严。 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奥嘉年分享如何克服自己的情绪化问题。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13啊，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培哥， 早晨，早晨好，早晨啊，钟哥， 系啊，同我哋咧睇睇啊，俄罗斯方面咧宣布暂停北溪一号嘅供气，咁啊呢一件事点样影响欧洲方面嘅能源价格咧？有冇机会牵一发动全身啊交臂咧？温生同我哋分析啦，唔该你。 嗱呢一件事咧真系啊可以话系今个星期嘅大事嚟嘅。咁、其实呢件事咧就发生喺上个星期五嘅。嗱，其实早前嚟讲嘅话咧，其实俄罗斯咧就宣布啦，就因为佢话北溪一号嘅天然气管道呢、這个系。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咧，大家要知道啊，系最大最重要嗰条俄罗斯输天然气俾欧洲嘅一条管道嚟噶。咁咧，佢就当时咧就话咧，8月31号至到9月2号呢三日里边咧，就要停嗰个供应天然气。咁啊，最主要系因为有啲维修嘅问题。咁啊，大家谂住佢啊维修完三日就会开翻啦。咁点知咧就去到上个星期五咧，就俄罗斯就话咧啊维修都仲未完成啦。咁咧就要继续咧系要关闭嘅咁。咁啊，几时开咧就唔知道咁样，咁嗱呢件事咧就震荡咗市场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欧洲个系好严重依赖俄罗斯嘅天然气供应咧，俾佢嘅能源噶。咁而由于俄罗斯咧喺过去嚟讲嘅话咧，一直嗰个输气量咧都系比佢平时咧系即系得两成嘅输气量。咁其实欧洲个天然气嗰个储存量咧已经系严重不足噶啦。咁而家再话停咗呢一个嘅北溪一号嘅天然气嘅供应啦。 咁大家就驚啦，就話去到冬季嘅時候會唔會冇能源用咧？咁點樣過冬咧？咁樣咁呢啲咧都係令到咧就市場驚，就對嗰、那個歐洲嘅經濟嘅前景嘅問題。咁所以而家翻嚟今朝早咧，我哋見到歐羅個匯價咧就隨即咧就跌到去挨近咧係0.99美元嘅原因啦。 系啊，咁样睇啊，要观察耐少少啦。 咁即系维修嘅嘢，真系可长可短。 系啊，难搞啲。 好，问问培哥，咁呢个礼拜市场焦点我哋应该睇边度咧？ 嗱，今个星期嘅市场嘅焦点咧，真系好多方面嘅，净系今日啫，我哋就要留意住咧两个因素啦。今日嚟讲嘅话咧，英国保守党咧就将会选出个党魁嘅人选啦。咁其实市场普遍都觉得系卓惠斯赢出嘅机会系较大噶啦。咁如果佢一旦赢出嘅话咧，佢第一样嘢要面对嘅就系英国嘅能源嘅问题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英国嘅通胀率去到 10.1%， 咁最主要系因为嗰个能源价格嘅大幅上涨啦。咁同埋咧喺今年嘅四月份咧，英國嘅電費啊、天然氣價格費用咧，其實已經係上升咗5%噶啦。咁而家個講法咧就話去到十月份，即係下個月一號咧，又要再加多咧係80%嘅。咁呢樣嘢咧就民眾就好難去支撐嘅。咁呢個咧就係卓惠斯一上台就要面對嘅問題。咁而咧，我哋知道咧，卓惠斯咧其實過去咧都透露咗啲嘅，咁佢就建議咧就要減税咧，就幫助舒緩咧就即係民眾嘅壓力。咁佢減咩税咧？佢透露過咧就話想減呢一個消費税，咁就由而家嘅20% 咧就降到5%。咁但係呢個做法嚟講嘅話咧，就會令到政府咧就少收咧一年裏面少收咧係380億英磅嘅。咁呢個都唔係一個小數目嚟㗎，對英國。咁另外咧就在野工黨咧其實都有個建議嘅，就話建議政府咧就喺一年裏面咧就動用600億英磅咧去幫助啲人去減電費咁樣。咁究竟卓惠斯會點樣做咧？佢嘅經濟政策會係點樣咧？就將會影響咧往後嘅英國嗰個經濟嘅狀況。咁所以大家咧係要密切留意住佢上台同埋佢嘅個方向係點樣啦。 咁講完呢個咧，仲要睇埋 OPEC 方面喎。咁油組啦，咁啲油價都即係都麻麻地啊嚇。咁唔止油價，其實近排啲金价都跌啦，不过先交俾温生咧讲咗啲油价先啦，唔该晒。 系啦，油价咧，我哋见到咧，而家咧纽约期油已经系跌破咗90美元嘅水平啦。咁其实过去嚟讲嘅话咧，沙特阿拉伯咧都暗示咗好略几次噶啦，咁就话咧可能咧会减产去支持嘅油价噶。咁所以咧喺今日嘅油组嘅大会上嚟讲嘅话，我哋睇下油组咧会唔会咧系合力咧一齐去做减产去撑个油价。咁其实咧而家个讲法咧就话减产嘅机会都高噶，咁啊睇下咧系会减几多。咁同埋咧，唔好忘記喎，而家開始咧，每個國家我見到咧，尤其是亞洲國家，歐美其實一早已經係躺平，同埋已經係開始開翻關啦。咁而家你見到亞洲咧都開始開翻啦，你見到日本啊，又話歡迎翻啲旅客啊，韓國啊，又話歡迎翻啲旅客。咁其實如果大家都開翻嘅時候咧，可能到其時咧又會喺飛機嗰方面咧會坐多啲啊，會對石油啊會需求多啲，到其時可能會支撐翻個油價嘅。咁但係當然都要睇下今日嘅油組大會，睇下佢會唔會咧係即時會減產去撐個油價啦？ 呢個培哥呢個禮拜咧都有好多央行議息喎，咁係咪全部都係加加加咁樣咧？ 好多係加加加，冇辦法啦，因為而家通脹實在太誇張啊！咁其實唔止加加加，一加咧，大家都諗住起碼都加半厘嘅。嗱，今個星期二嚟講嘅話咧，澳洲央行咧就會率先議息啦。咁而家市場估佢咧有機會一加加半厘嘅。咁而喺星期三嚟講嘅話咧，就到加央行議息，咁市場亦都估佢咧系会加半厘嘅，咁而咧最值得留意咧系星期四嘅欧央行啊，点解咧？因为欧洲咧而家个通胀率去到9.1%，咁同埋咧都未见顶嘅，咁睇佢因为而家俄罗斯 cut 咗个天然气啦，咁个天然气价格一大幅上升咧，睇佢个通胀咧都会向即系双位数字个方向迈进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市场估咧就话今个星期小则欧洲央行有机会加半厘，多嘅有机会加75基点，咁但系咧。當其時市場有呢個估計嘅時候咧，就未知俄羅斯咧係會喺上個星期五咧就停止咧即係北溪一號嘅天然氣管道嘅天然氣嘅供應嘅。咁所以而家俄羅斯停咗個供應之後咧，就會多少會令人擔心，就會影響到歐元區嘅經濟。咁如果歐元區經濟轉差嘅時候，歐央行仲有冇咁嘅能力咁大幅度去加息咧？呢個係好大嘅疑問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加 七十五個基點嘅機率咧會係較低，加半釐有冇機會咧都要睇睇。 嗯，咁啊，最後咧要睇埋內地一啲經濟數字嘅公布。嗱，上個禮拜一出嘅 PMI 咧，其實唔差啊，內地方面，不過要睇下啦。究竟年尾啊有冇機會掂到個 5.5 GDP 啦？依個亦都係今年嘅一個主調子嚟嘅。咁啊，温生交俾你講下內地嘅情況，究竟啲經濟數字點去分析、點去解讀咧？ 嗱係啦，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內地咧就將會公布八月份嘅貿易嘅個收支嘅個平衡嘅數字啦。咁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係重要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內地咧嗰個內部嘅經濟咧，其實已經係轉弱咗噶啦。咁如果要保住個經濟增長嘅話咧，就必須咧就依賴咧嗰個出口嘅支撐。咁所以咧个出口嚟讲嘅咧，我哋就要睇住咧今个星期公布嘅星期三公布嘅八月份嘅出口数字啦。咁如果出口系强与弱嘅话咧，我相信会直接咧可能会影响住个人民币个汇价嘅方向嘅。咁另外嚟讲嘅话咧，就喺星期五咧就内地咧就会公布八月份嘅生产物价指数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数字咧，尤其是而家全世界都好担心个通胀嘅问题啦。咁而内地咧就系大家都知啦，就系个世界工厂啦。咁如果内地嗰个生产物价指数作为高企嘅话咧，咁亦都会令到佢嘅生产出嚟嘅物品咧会贵啦。咁呢个系会直接影响咧全球经济。咁所以呢个数字咧系今个星期我哋要留意住嘅一啲嘅数字嚟噶。 咁经济数字有好多啦，咁投资者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睇实啊每一个数字咧都会影响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嘅一啲唔同嘅状况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汇情况啊。唔该温生，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培哥。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中秋家迎最爱。 阿奥，农历八月十四有咩做啊？ 我同屋企人迎月、啊。 小白，八月十五咧？ 我带埋屋企人上月咯。 八月十六咧？ 约咗屋企人追月啦。 中秋节日日都要陪屋企人。 收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梁荣忠、阿奥、林慧、白元浩， 祝你中秋节快乐。 阿奥，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可以又係分開兩節講啦，時間都比較多啲。嗱，先問一下 Bobby 同埋鐘哥咧，交咗税未啊？即係報咗税未啊？或者 報咗啦， 報咗啦，係嘛？嗱，如果網絡上報咧，我自己都報咗啦，喺死線之前， 咁 啊，九月一二號啊，最好就係搞掂曬啦，因為網上咧就可以遲多一個月嘅，但係遲多一個月都夠期啊！ 你要記住啊， 係啊。 交税同死亡呢两样系我哋唔可以逃避嘅事实， 系啦， 呢个系呢个名言嚟嘅， 冇得逃避噶，系躲不过去， 冇得逃避。 但系佢又好嘅，偶尔咧会退翻啲俾你嘅，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啲人咧话即系交税同死亡不能逃避啊嘛，有啲人话唔系。所以點解啲人追求長生不老啊？ 係， 即係佢長生，即係可以逃避到死亡，應該可以逃避埋交税啊！ 係啊，真係冇得嘅啊！但係即係依家都有另類退税啦。講緊嗰樣嘢就係消費券啦，咁都算係咁噶啦。即係好似嚟緊十月一號又有多一期啊嘛。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用到啦，即係對上一期咁啊，要用啊，該用啊， 冇問呢啲問題啊，因為冇用啊， 喳一聲唔見 曬，幾耐用曬咁解啫。 即系除咗呢一个咧，今日优惠咧聚焦讲呢一个啦，扣税三保，咁有如果你有长者年金计划可以扣税啦，咁自愿医保可以扣税啦，咁我啲保险 agent 就已经好着力推呢个自愿医保噶啦，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搞咗未啊 ，Bobby 搞咗未啊呢啲，系啊，你搞去啦，可以扣下税都几好噶，即系随住你嘅薪金越搵越多咧，呢啲都系合法。而且該做嘅渠道嚟嘅，同埋政府都有推自愿医保啊，咁啊唔好令到个医疗负担咁重啊嘛。OK， 咁啊 強積金呢亦都可以扣除嘅、 嗯。 不過大家依家啲強積金啊凍過水啦今年即係冇人會有淨回報嘅、嗯。即係早幾日先睇過。 我都 唔敢睇。你算厚道啊。 係啊。 你就係講今年啫。 係囉、哦。我今年都唔敢睇其實。 早兩年好啲嘅即係疫情第一年呢係淨回報嘅。 嗯。 係淨回報。唔好数啦， 唔好数啦，我就系每一个月咧都觉得自己份粮咧唔知点解咧就少咁折，跟住之后咧嗰啲去咗边咧就唔好再谂啦，咁样 储钱唔紧要啊， 负利率 系啊，负利率 就谂啦， 即系阴公啊，负利率啊，你讲得几好、啊，几动听啊呢、這个字眼咁样，咁啊原来咧。個人進修咧都可以申請扣税嘅，咁啊、 嗯、 扣税額咧就最多有100,000蚊咁啊。 呢、這個我就好鼓勵嘅， 係、嗯、咪？ 不過啊，咁你記住你一定要有個足夠嘅嗰個出席率， 嗯、 你就不能夠話我報咗，跟住你唔去上，你就係扣税就唔得嘅嚇。 係啦，冇錯啦。同埋咧，税局都規定你唔可以同其他嘅分定一齊用嘅、 嗯， 即係冇得有 CAM 持續進修基金，跟住又扣税嘅、 嗯， 即係冇得咁著數嘅。咁啊，税局。是这样说根据税务条例规定就不可以同一项的开支两次扣取、嗯、样 即是不可以一鱼两吃 是的还有你的进修项目要同你的工作相关的、 嗯、 即不能够说喂去学个车行不行学个车就是持续进修基金帮到你、嗯、就未必可以扣到税但如果你是那些行政人员那读那些管理课程、啊嗯秘书或者文员的修读商业和电脑课程、 嗯、 技术人员修读的一些职业训练课程会计师或者律师、啊、这些专业的研讨会、啊、都可以扣税的。 如果我是一个行政人员、 嗯、 我去报这个的、烹饪那有没有得扣呢嗱，咁可以话 个关系喺边度 咧？哦，有关系。我做一个行政人员，我希望咧煮一味靓嘅餸菜，令到啲员工翻工翻得开心啲。 哦，呢、這个人才管理嘅一饭嚟。 系得，我逢礼拜六日我都会煮餸俾啲员工食。 得嘅， 咁 自己私底下俾钱啦， 就唔关事。 根据呢个进修扣税懒人包系咁样讲嘅，呢啲通常都系一啲大学同埋大专院校嘅课程咧，先扣到税嘅咁样。咁啊，入边嘅条款好多，自己上网再睇多啲啦。 不过认真讲，关于呢啲持续进修咧，好老实讲，就算有冇优惠啊，有冇扣税啊，我觉得。投資在自己身上面的回報是最好的、 嗯、 即如果你真的想學某一些東西呢都應該真的鼓勵大家去繼續、嗯、即無論你什麼年紀、嗯、什麼情況都應該繼續學的 我都真心講少少今年呢很快就已經秋天了、 嗯、 即中秋去到踏入第三季了我呢由年頭到現在呢唯一一個小成就呢、 嗯、 就是考了這個國家衛語委的 國 語 試 二 pass 了很難的嘛、 嗯、 你都見我廣東話都未咬得清点读国语呢咁样。嗰、那个都用咗好多心机去考嘅。咁、 嗯、 另外迟啲就会想读一个急救嘅课程啦亦都真係报咗名嘅。咁点解呢因为呢都可以有少少自身经历分享。因为身边呢有一个朋友仔呢有啲不幸嘅事件行山嘅时候遇到呢咁我真係走咗。咁、 嗯、 我觉得啊即係上天会俾我一个灵感就係、是、喂即係人到37、38岁有阵时候你话喂急救救下身边人都好啊唔好讲自救啊帮到手都好。咁我由细到大呢其实都想学急救。 係。 但都冇一个原动力喎。咁我好似一个叮咗一声咁。 启发咗你。 系啦、嗯，即系叫做，即系想学下嘢，即系自救又好，帮下人又好啦，咁、 嗯、 样，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叫做感悟嚟嘅，睇下大家有冇呢啲点子啦。 中学嘅时候有几个嗰啲制服团队你可以参加 咯、嗯， 譬如童军啦、女童军啦、嗰、那个 圣约翰救伤队， 另外有个 Red Cross 噶嘛，我记得好似 系红十字会啦。 佢就系帮即系教好多一啲关于 急救 啊，或者啲简单啊，即系当然不能去复杂啦，因为中学生一啲简单嘅医护常识。咁嗰啲我见有阵时候啲同学咧以前都去做嘅时候，譬如帮你教你点样，譬如 整 只手，包扎只手点样用嗰个三角巾啊嘛， 即系 护住只手。 有好多嘅呢啲制服部队，其实我上网揾咧报啲课程咧，民安队都有提供。咁啊，自己即系如果想进修或者啊，你听到收音机阿 O 讲话，我学下急救都好，你又想试下帮下人或者自救，咁你自己又上网揾更加多唔同嘅资料啦，咁呢啲都喺危个关头可能都真系帮到手嘅。 系啊， 好，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中部萨斯克切温省发生连环持刀袭击案，最少十人死亡，十五人受伤。警方话受害人在十三个位置被发现，并公布两名分别31和30岁疑犯的名字和相片，指他们仍然在逃，相信持有武器对他人构成危险。警方又说两名疑犯可能乘坐一部黑色的日产汽车，正在追捕他们，呼吁公众若果见到两人或者有关车辆，尽量远离并立即报警。主管公共安全事务的官员亦都呼吁萨斯克切温省部分地区的民众寻找地方躲避。总理杜鲁多在社交专页发表声明，形容袭击事件可怕和令人心碎，慰问失去至亲的死者家属和伤者，又感谢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提供援助。英国执政保守党今日公布党魁选举的党内投票结果，外界估计在两名候选人当中，外相卓惠斯当选的机会较前财相新伟成高。保守党公布党魁选举结果都意味下任首相人选揭晓，当选人预计今日获女王任命，听日正式开始首相工作。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大臣关浩庭说，相信若果卓惠斯出任首相，他将可实现 2.5% 增长趋势的目标，又相信对方会承担财政责任，致力降低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德国宣布一项方案，涉及大约650亿欧元，避免消费者和企业受能源带动的高通胀影响。联合政府经过20多个钟头磋商之后作出宣布，总理索尔茨表示，为减轻消费者电价负担，将推出电价刹车机制补贴电价，资金来源是供应商因能源价格高企而获得的利润。他表示希望能够在欧盟范围里面制定相应法规，又指责俄罗斯不再是可靠的能源伙伴。刚过去的周末，七国集团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实行价格上限，打击俄罗斯挥军乌克兰的融资能力。俄罗斯在北溪一号管道维修结束之后并没有恢复供气，外界相信俄罗斯报复七国集团的行动。本港新增106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0490宗本地感染，再多8名病人离世，当中4人嚟自院舍。仁济医院内科病房有3名病人同埋1名护士确诊，当中3名病人与之前1名确诊病人喺同一病格，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41，瑞士法郎0.983，加元1.315，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992，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7582点，跌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59美元，卖出1709.4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北风。展望明日日间仍然酷热同埋干燥，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只系一带比较车多。咁而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咧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桥中间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 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醫院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就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愛民村，七行到北過海和去尖沙咀，龍尾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去紅隧排到進發花園，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油麗村，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環保大道迴旋處。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坪石排到去順利村，三號幹線即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奧運站一段車多，龍尾在南昌村。龍翔道去觀塘排到虎山道橋底，在新界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車多，龍尾就在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咁由于受船只机件故障影响，珀麗灣往返中環渡輪服務的部分班次會由巴士站代，由珀麗灣巴士總站去中環二號碼頭開出的時間是在早上的8點40分和早上的9點40分，由中環二號碼頭開往珀麗灣巴士總站就是早上的9點10分和早上的10點10分。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柴灣永泰道翠灣村橋面小西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朋友之间需要互相扶持的 Elton John 加埋 Britney Spears Hold Me Closer。John 自己一个人唱的版本，但今次有一个二人的合唱，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九位 Elton John 加埋 Britney Spears Hold Me Clos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你健康我健康， 请白今次来看什么病啊？ 我没病啊，医生。 那你又来看症？ 治未病啊，中医师成日讲的 注册中医师吴涛， 治未病好比一个牧羊人，明知道咧会有狼啊、狮子、老虎过嚟担走啲羊，佢就会及早咧将养羊嘅嗰个围栏修补好。 中医药健康资讯节目， 你健康我健康，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今朝咧就想讲下建功，咁、但系建功咧即系离不开嗰啲咧，即系着啲咩衫啊、谈吐啊、准备啲乜嘢啊咁样。不过今日你想讲下另一样，建功，咁你系咪谂住建一次就会成功啊？ 我觉得唔系咯。 我讲紧唔系话建第二间公司、同一间公司，你通常你会觉得我建一次啊？定还是见多过一次嘅， 好多时都已经系一开始讲定话 first in 啊、second in 啊咁，即系由考 paper 开始去到最谂尾先见嗰啲高层啊、啲重要人物咁样噶嘛，所以我唔会预计系见一次就完咯。 就系啦，我喺网上睇到一篇咧，就系讲关于如何 second in、 second in 咧，其实都已经系有个机会啦。即系个海选入边选中咗你先有得玩，继续玩落去。 中嘅细路 系 咁啊 ！second in 出现之前咧，咁一定系 first in 啦。咁我哋讲早少少。咁 first in 完咗通常佢都会话俾你听有冇即系佢成个规矩啊，有冇第二次见面嘅？佢会讲咗俾你听先噶嘛。咁究竟喺第一次见面完嘅时候？你需唔需要問佢？我會唔會有第二次interview 嘅機會咧？ 我諗佢唔會答你噶嘛。 調翻轉頭，你會唔會問先？如果你想知道，咁你應該點樣問呢個問題咧？即係究竟你應該點樣問先？嗱，仲有你 first in 完咗咧，你未必即係唔係間間公司話佢即刻通知你 second in 噶嘛？可能有啲係第二日啦，可能有啲係。一个礼拜啦，甚至乎有啲两个月都有嘅。 我嘅经验系差唔多等咗大半年。 大半年都有， 系啊。 嗱，咁如果系咁样嘅话，究竟你喺见完第一次之后，应唔应该有啲说话要讲低嘅咧？嗱、如果你无了期等，你个心会啰啰乱，等唔等咧？咁但系可能有，又可能冇啊嘛。咁会牵涉到咧，你应唔应该主动去联络间公司？我有冇第二次啊？嗱，如果你话佢即日通知，梗系最快，你唔使烦啦。如果好似芭比正话讲，喂，大半年，你中间你都可能会谂下，我系咪应该要打电话去问我有冇咧？如果冇，我死心我去见第二间啊嘛。咁你又想见嗰间嘅时候，系咪会主动问咧？ 会啊， 咁所以咧， 但通常都系一个长远投资嚟喎。Barbie， 你嗰啲见年纪先可以做得到嗰啲工咧。 我谂我嗰份工历时嘅由考去到最后尾见成，差唔多两年，可能唔止两年添。 咁你中间有冇试过打电话去问？究竟有冇啊？冇啊， 冇， 一路喺度耐性地等咁。 因为我觉得冇得问，亦都无从去问。 咁呢個咧就佢牽涉到咧就第一次 interview 最後嘅時候咧，佢必定會問你有冇問題想問啊，或者你講曬之後啦，咁你最好係講第一句密切期待大家聯繫，密切期待大家聯繫。講完呢句咧，咁你就好有原因，亦都好有動機。如果你等咗一個月，都仲未有消息嘅時候。咁你就可以主動打電話去問，咁、你就唔會咁大家聯繫啊嘛，咁好正常啫。 即係大家有機會再見咁樣，可能係條尾巴咁樣。 但呢個係自己安慰自己嘅啫，因為其實你到時打電話去查詢嘅時候，人哋都冇可能會記得你講過句咁嘅説話啦。 但係某種程度上咧，你都要有少少自圓其説啊嘛。如果你咩都唔講嘅話咧，你打去你自己又對自己好似唔知點交代啦。咁亦都係一種禮貌上嘅一句收尾嚟嘅。好啦，咁啊當講咗，咁跟住亦都。都有一个第二次见面 second in second in 有啲乜嘢你要留意咧？嗱，同 first in 基本上唔同噶咯。咁你着咩衫都系咁样啦。咁你讲啲乜嘢？你讲过噶咯。 系啊，系啊。 咁究竟应该仲要留意啲乜嘢咧？咁我睇到网上呢个文章咧啊，几好啊。咁佢就话第一，咁你喺见之前，你一定要。麻煩你要記翻起，究竟你第一次 interview 嘅時候，大家講過啲乜？ 講過啲乜嘢係嘛？ 點解咧？因為某種程度上，佢就會再同你講嘅時候，佢會記得噶嘛。咁如果你講嘅嘢同第一次矛盾咧， 咁佢就知道你有問題， 前後矛盾， 前後矛盾啦。咁、啊、你要清楚啦，譬如你上次嘅表現係點樣，講、嘅內容係乜嘢，你自己嘅世界係點樣，咁、你都要聯繫先啦。 或者你想要啲咩 offer 咯，即係你冇得話。first in 嘅時候講咗亂噏話嚇，即係可能60萬年薪，咁、你跟住 second in 加碼70萬先夠喎、咁樣，咁好難搞噶嘛，係咪啊？ 減都唔係幾好啊， 減都唔會，減都唔會。其實咧， 貫徹啲啦，總之就 我譬如早兩年咧，已經擁咗自己嘅 resume 去嗰啲獵頭公司嗰度啦。咁、其實佢長期都會有陣時叫你見下工噶嘛，即係我都係處於呢個階段。但係咧，嗰啲獵頭公司為咗達成願望咧，佢個 second in 咧，佢會用咗好多方法去 train 你嘅，即係好似頭先鐘哥咁樣。佢都想你見到㗎嘛，咁所以呢每次呢我有機會 second in 一份工嘅時候呢，咁呢都會呢佢都會教我一啲 skill 㗎、即係對應返嗰份工啦，即係譬如中資金融機構應該點點點，咁 係唔一樣嘅， 係啦，譬如外資嘅又點點點咁樣，不過佢又真係講曬俾你聽，幾得意啊，我覺得。 嗱，咁另外第二樣佢就要留意嘅就係、如果你見呢間公司中間呢段時間，即係如果我當譬如你第二日咁冇得講啊，咁如果中間係隔咗一個月或以上先有第二次見嘅話咧，麻煩留意呢一個月呢間公司有冇啲咩特別嘢唔同咗？ 哦， 咁即係話，如果你中意做我哋呢份工，喂呢個月我哋好多嘢發生過喎，你唔知咧，即係話你根本冇留意呢間公司。 我哋公司轉型咯，由網購平台變咗金融機構 咯，老闆都轉埋咯， 真係改咗個名咯。 但我想話咧，我自己反而會留意另外一樣嘢，因為咧嗱，譬如啦，我之前都有試過揾一啲教育嘅職位啦，其實咧都幾容易知道自己咧會唔會已經落空。咗噶，因为咧你好快就会见到喺翻同一个嘅即系 job market 嗰个 pool 里边咧出现翻同一个 job title，、再请人咯， 系嘅系嘅，又有机会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佢仍然呢个 post 系开放嘅， 冇错啦， 即系 sorry 啦， 系啦，同埋你会见到佢个更新日期，即系可能系咧你知道佢已经约咗同一日啦，可能见十个人噶啦，因为通常都系咁噶嘛，跟住你见到佢隔咗一个礼拜之后，都再重新再刊登多一次，咁、你咪知道自己衰咗咯。 不过咧有阵时， 再认识， 但系有阵时见工咧，你惊唔惊自己做最后一个 candidate？ 即系最后，即系嗰一日入边，你知道佢会见五个人噶啦，咁你就排最后一个咧。你有冇觉得啲考官咧，或者嗰个主管都攰啦？或者有啲更优秀嘅你咧，变咗你要赢之前嗰一二三四四个人咧，好似有啲难度。我成日觉得都系一命二运三风水啊，见工 唔使担心， 系咪啊？ 亦都冇得谂，点解咧？那个考官必定系会攰噶啦，必定噶嘛。咁、但系咧，究竟你之前嗰几个？是好啊， 定差咧？ 可能四个都是差的、如果四个都是差的，咁你咪行 运到啦，系啊， 都系运咯，都系运气啊，系啊。 咁另外，咁第三样要记住咧，就系做足自己嘅准备，同埋最紧要保持诚实啊。即系因为譬如话问你究竟你做嘅嘢中唔中意啊？你对呢间公司有咩期望啊？你就唔好作一个太过。偉大嘅講法啦，即不如簡單地，你真係好誠實地，你想點樣你就點樣。簡單地講，就唔好作一個太大嘅故仔出嚟。 又唔好講到話，如果你哋公司唔要我咧，其實成條街都好多人爭住請我噶，咁樣就唔好講呢啲，因為有陣時候有啲行頭好窄嘅啫，即可能咧。即係你點解離職呢？其實佢可能打個電話去你舊公司，或者阿 Barbie 就係你舊公司嘅主管，我打個電話俾 Barbie 或者 WhatsApp， 喂，係咪有個人叫阿強嘅？你之前下屬嚟嘅， 係 啊，即係有陣時會有呢啲 reference 電話噶嘛，即係去到一個之前嘅工作環境咁樣。 另外最後一樣就係你唔一個心理上嘅調節嚟嘅，唔好諗住有 second in 一定得。 哦， 因为有啲人觉得，喂，我 second in 啦，应该都成数都高噶，千祈唔好咁样。咁亦都要同同你第一次见面嘅时候，最后嗰句说话一样啦。我哋保持密切嘅联系就得啦。 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

你經常都會往返東南亞嘅話，咁啊經常又會聽到呢一啲叫做東南亞系列嘅福建話咧，可能你都會略知一二，甚至乎全部知道曬添。拍橋意思即係話咧，啊而家抗疫期間，咁但係大家都需要多啲做運動嘅，冇錯啦。意思咧就係解作打波，無論係籃球、羽毛球、網球，總之係個波嘅都可以叫做拍橋。好啦，另外咧就係拍超，唔係指我哋生活咧，喂生活得好超喎，嗰個意思喎，唔係話你好悠閒啊、好優雅，甚至乎咧好高貴，而係解拍手。拍手咧呢個時候都需要噶，因為咧如果抗疫做得好嘅，多啲拍下手，鼓勵下身邊嘅人。特別咧嗱，而家翻學啊，小朋友都好需要鼓勵噶，多啲拍手，互相示意，鼓勵一下，加油一下都好嘅。好啦。拍電話，拍電話容易估啦。呢、這、一個嘅年代，個個都機不離手。打電話，以前嘅打電話咧，就得拎嘅電話打，即係直接嚟溝通。而家咧就打電話嘅時候都少咗啦，大家咧都可能會 send message。不過咧，耐唔耐打翻電話咧，有一種係親切感動，直接聽到對方把聲係可以開心啲嘅，唔需要咁冷冰冰啊嘛，係咪？淨係睇文字嘅話，另外咧，抗疫時間大家就梗係要拍尖啦。拍尖意思即係咩啊？拍尖意思即係解讀打針，咁啊唔知道你打齊幾針未？如果仲未打，甚至乎未打齊嘅話咧，要趁住呢個時間要早啲去嗰度咧打翻支抗疫針，咁樣咧疫情你就唔需要太擔心病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揾阿小白出嚟倾下偈先。 小 白， 好啊。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咧，就是、留意嗰啲新科技啊，或者新发明嘅。咁、我哋成日都会听到一个字咧，叫做生物降解。咁大家都可能都听过，即系话将啲一啲用生物嘅科技啦，去到将可能譬如系塑胶啊，或者一啲化合物咧，就将佢变翻到原始嗰一类嘅。咁其實用呢一個咧叫做生物降解嘅一個技術咧，啊而家有地方咧，佢哋甚至乎將呢個技術用喺咧製作飲品喎。 嗯， 即係製作飲品去做咩咧？其實簡單嚟講，就即係話佢哋收集咗好多塑膠，有啲塑膠可能係杯蓋啦，或者我哋飲嘅汽水嘅一啲膠樽啦。 嗯， 然後咧佢就經過一個生物降解嘅過程咧，就提取咗入邊嘅一啲嘅糖分出嚟。佢提咗入邊嘅糖分出嚟之後咧。佢哋可以製造咧其他唔同嘅飲品去到俾人飲嘅，即係第一個 case 咧，佢哋就將呢個生物降解，然後就將佢變咗做咧就係譬如係日本嘅清酒。咁但係嚟緊咧，佢哋都希望咧就將呢一種叫生物降解嘅技術咧，就發展到去其他唔同嘅飲品，即係例如可能係汽水啦，或者係一啲需要糖分精製煉成嘅一啲嘅飲品。如果我問你哋，如果同你讲，喂，其实呢杯嘅饮品咧，佢系由塑胶提炼出嚟嘅，你哋敢唔敢饮咧？ 咁我冇话唔敢嘅，因为我相信佢应该都测试过晒啊，安全啊，咁各样嘢先至会俾得人饮嘅，推出市面。 嗯， 系嘅，系应该系 OK 嘅，即系我睇到佢每一次出嘅时候咧，佢哋喺个包装上面都会有个 spec 嘅，即系佢有嗰、那个。成分入面有啲乜嘢嘅？喂，我覺得咧，其實應該將呢一類型嘅生物降解咧，再發揚光大多啲。 你想發去邊度咧？ 發去邊度都好啦，因為我哋而家咧好多時，譬如塑膠，我哋都係抌堆填區嘅啫嘛，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噶，全世界都會亂咁抌噶嘛。咁但係如果能夠將佢生物降解，然後將佢變成第二樣嘅嘢，又可以供給俾我哋，譬如嗱，而家佢甚至乎變成食物添，飲品食物。喂，咁我覺得係一個最直接咧。就處理到呢啲廢物嘅方法喎，即係如果同你講話你就算屋企可能抌咗個電視機，你又唔好抌啦，你就即刻呢個生物降解，然後佢可以幫你變咗做一餐飯出嚟嘅。其實根本上咧就係嗰啲即係以前叮當睇嗰一類型嘅咁超級幻想嘅。 不過我真係理解唔到點樣降解完變到食物咧， 係啊， 即係呢一樣嘢係有少少匪夷所思。如果真係可以咁樣做到咧，其實個食物危機咧。都唔使点惊喎， 咩都食得嘅，个柜又咬得嘅，原来之后 系咯，原来可以咁样，即系organic化嗰一件嘢都几得意咯， 系啊，几特别啦。如果再有得意嘢，就同大家讲下咯。 好啊，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转个头继续晨光睇线，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咁至于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窝打路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的，去到丽晶花园。在新界方面，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泥围对开。咁喺尖沙咀嘅天文台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天文台道来回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跟住油金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疫情严峻，为了减低大型聚餐可能引起的病毒传播，现时适用于酒吧、酒馆顾客的检测要求将会扩展至出席宴会人士。 由8月28号开始，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士都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检测结果。 如果你是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人士都可以进入。 咁宴会又系点样定义嘅呢？ 八人以上有共同目的之下，一齐喺餐饮处所用膳，就会被视为宴会。例如12名顾客分两台用膳。 为免疫情扩散，大家要严守防疫规定，尽量减少出席需要除口罩嘅聚会，一齐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早晨啊，9:08啊，星期一嘅投资 O2O 同大家睇下上个礼拜五啊，美股收市点睇啦？道指要跌啊，跌337点啦。 标普五百指数咧跌4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54点啊，大行高盛嘅指啦，今年为止咧主要嘅股票指数咧已经大幅下跌啦，但系预计咧仍然会进一步下跌，睇嚟都睇淡后市啊，特别系美国同埋欧洲增长面临咧全球下行风险。港股 ADR 咧全日都偏软啊，差少少啦，要跌156点啊。睇下今日啦，港股开市有冇机会咬腰反弹啦，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委员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 ，Jamie 啊，新学年开始咗几日啦，相信咧同我一样咧，有小朋友喺屋企嘅我哋咧，作为家长都会关心下小朋友开学之后有啲乜嘢嘅心态啊，或者系谂法同埋转变噶、 哦。系啊，尤其是特别喺小学嘅大小朋友，我就自不然再紧张多一啲嘅。 嗯，不过咧呢几年咧的而且确多咗好多情况咧，就系、是、玩开嗰啲嘅朋友仔咧，可能会移咗民啦，又或者就算唔系移民咧，都未必会新学年分到同一班。诶，呢啲状况咧，小朋友都可能会有少少负面情绪噶、哦。 系啊，喺开学之前一晚，我个仔就问我，佢话啊边个会唔会听日同我同一班噶？咁我都真係哑咗唔識答佢㗎喎，有少少。唯有同佢讲，我话咦你諗緊咩？佢话哦，因为我同佢好好玩，可以好多嘢玩嘅，好多嘢傾嘅。咁所以呢，如果同一班呢，我会开心啲嘅。咁后尾呢，我就知道咗佢唔系同一班嘅，即係好即係第二朝我已经知道佢唔系同一班啦。咁、我就话预先话定俾我小朋友听，我就话啊，边个班我唔同你一班啦、啊。咁你觉得点㗎？跟住佢就啊，咁佢又自己好快转到，佢就咁啊，小息先一齐玩啦。咁、我见到佢转到咧，我其实系安心一啲嘅，因为我小朋友咧，佢本身中意同唔同人沟通嘅。咁如果佢即系玩开嘅嗰几个朋友仔咧，今年的而且确都各散东西咗少少。咁所以我都有担心佢开学嘅时候，佢最好嘅朋友唔再系同佢同一间学校啊，佢熟开嗰啲朋友仔唔再同佢同一班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几接受到嘅。咁当然我呢个阿妈应该系。惊多咗啦，因为我问翻佢，通常做妈妈咧都会自己喺度吓自己嘅，即系硬系觉得佢会搞唔掂啊。但系其实当我去到即系九月一号开学，跟住二号再问翻佢嘅时候，佢又好似适应得几好。 所以其实咧，有时都要睇下每个小朋友自己嘅心态上点样去调节嘅。有啲情况咧，可能好似阿 Jamie 个小朋友咁样啦，好豁达嘅。哎，我明啦，即系今年唔同班，咪约埋一齐玩咯，一样嘅啫。咁如果唔系咧，有一啲咧，可能真系会咧，对于嗰种离愁别绪，或者真系开学嘅时候发现，点解佢冇同我一齐嘅？咁呢啲情况呢，可能家长都需要多加留意，同埋用啲方法呢同小朋友傾一傾喎。 係㗎，小朋友嘅友情呢，你会见到好纯真，你有时做大人我都会几羡慕佢哋咁简单咁纯真嘅友情嘅。咁但係呢，好多时候我哋大人呢都会觉得啊，小朋友冇咗呢个朋友，咁咪認识个第二个囉，其实朋友呢啲嘢都系嚟嚟去去嘅啫。咁虽然我哋嘅諗法都系正常嘅，的而且确可能我哋多咗人生经验，我哋就会知道，哦，系啦，人即系人际关系或者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就总系会随住时间而转变嘅。所以对我哋嚟讲咧，哦，真系我哋嘅可能我哋嘅同事转咗工，好熟都好啦，转咗工咁大家会容易啲接受嘅。但系对于小朋友可能得几岁嘅人生嘅历练嘅过程里边咧。佢最好個朋友離開咗，對佢嚟講個離愁別緒都唔係咁容易消化嘅噃。 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應該點樣去勸個小朋友會比較令佢哋明白啲咧？ 我又會咁諗啦，即係第一樣嘢，我就唔建議同小朋友講，唔好唔開心啦，咪識個第二個咯。因為對小朋友嚟講，佢同呢一個人嘅關係係獨一無二嘅，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經歷，可能係小息嘅時候一齊傾偈啊，可能小息時一齊玩啊。依家冇得分享食物啦，咁但系可能我谂翻细个嘅时候，同同学仔分享我哋嘅零食啊，呢啲经历咧，其实系唔会有人取代得到嘅，尤其是嗰位好熟嘅朋友仔，咁所以佢失去即系呢一段关系嘅转变，呢段关系或者去到一个状况系终结嘅话咧，咁我哋都要多少少嘅同理心去理解小朋友面对呢个关系上嘅转变，有啲哀伤或者有啲伤心咧，系正常嘅。 咁我哋都可以话翻俾小朋友听，哦系啊，其实咧，当一段关系转变嘅时候咧，你觉得失落啦，你觉得唔开心系正常嘅，你怀念呢个人，好想同佢继续一齐翻学，都系啲好正常嘅情绪嚟嘅。话翻俾小朋友听，佢嘅感受系确实而且真实嘅添。 首先令佢哋安心，唔会觉得，唉，点解我会有呢啲负面情绪？而更进一步咧，就系、是、可能会令佢哋更加担心啦。 系啊，跟住即系佢又有啲小朋友好奇怪啊，其实小朋友就会可能会觉得啊，点解我啊边个唔喺度，我咁伤心嘅咧，咁唔开心嘅咧？咁佢哋未必会明白哦，原来关系转变呢样嘢系会令到人唔开心嘅，即系问翻我哋自己。啊、如果一啲熟啲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啊，我要去第二度生活啦，或者熟啲嘅同事，哎、我嚟紧会离开呢间公司啦，我哋再保持联络啦。咁但系我哋都未免会感受到一啲失落嘅情绪。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份情绪呢份感受可能会嚟得更加复杂添。咁所以我哋可以即系先肯定咗佢嘅情绪先。咁、跟住亦都可以话俾佢听，哦系啊，我系你都会好伤心，好难过啊，我系你都会好挂住呢个朋友仔嘅。我如果朋友仔留低咗联络方法，咁做家长嘅当然可以帮手联络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冇留低联络方法嘅时候，咁又可以话俾佢听，啊，我哋试下有冇机会揾得到啦。如果真的找不到，那我们记住这位朋友啦，那告诉他听，人生里面是会没有了一些人的，没有了一些大家重视的人的。即不需要讲到给他听，哎，生离死别很正常，他们真的不会明白的。特别是可能即是初小这些年纪，小一点的年纪啦。但告诉他，哦，是啊，其实我都经历过。当他觉得父母都经历过的时候，显白显浅一点告诉他，哦，是啊，我都经历过，那时我都不开心的。那他又会知道，哦，原来是父母都会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的。这些是一些人生必经的经历来的。咁可以再從而話俾佢聽，咁我哋記住呢個朋友嘅同時，我哋又試下識一啲新嘅朋友，你估又試下得唔得啦？ 都可以喎、其实呢即係比较鼓励佢去作一啲新嘅尝试同发展啦。与其话即係太过執着于啊一定要搵返嗰个朋友仔啊或者好唔开心去執着于一啲情绪。都变相係鼓励佢哋向前看同埋要放开啲喎。 係啦，我估我哋唔係要佢忘记佢哋旧底嘅朋友，因为呢件事基本上係唔可能发生嘅。即係有时我都会諗返啊，我都仲好记得我二三年班有一个好好嘅朋友，佢去咗第二度生活之后呢就失咗联啦。其实到今日我咁多年之后我都仲仍然会记得嘅。所以佢哋唔会即係同样地佢哋都未必会冇可能忘记佢哋呢位朋友嘅。咁但係我哋就学识哦係囉，咁我就带住呢份怀念去认识我嘅新朋友。咁我哋可以做多一步嘅，如果你本身都知道佢同啲咩朋友仔玩开嘅时候，咁你可以问下佢啊，其实你玩开嗰啲朋友里边呢有冇边个你觉得可以再熟啲㗎，咁你可以協助佢去搵一个人佢可以即係再倾多啲嘅。咁但如果佢唔一定有呢个人嘅时候呢，又话俾佢听，咦，咁班里边有冇边一个你觉得你安心可以同佢倾多啲偈㗎，咁陪佢去諗下啊，其实佢除咗搵佢一路以前玩开嘅朋友仔之外，佢嚟緊可以同边啲人建立一啲即係深入啲嘅关系呢，咁都可以係一个方向嚟嘅。 其实呢有时諗返转头呢，人喺唔同嘅阶段呢都会遇到唔同嘅朋友嘅。所以小朋友可能冇我哋大人呢咁成熟啦，亦都未有咁多经验啦去面对分离呢一样嘢。咁但係亦都透过住唔同嘅阶段同埋唔同嘅历练呢，可以令佢哋更加成长得快啲，变得更加成熟同埋更加懂事囉。 是的，朋友离开在人生里面人际关系上的转变似乎是一个必经的事情的。如果他们真的要面对这件事，做家长的就陪住他们告诉他们 OK 的，朋友离开是 OK 的，有情绪反应觉得难过都是 OK 的，妈妈会继续陪住你，家人会继续陪住你的。咁俾佢知道，哦，只是我朋友上的转变咗啫。咁但是我仲仍然有咩事都返去同妈妈讲。咁佢可以俾意见我，话俾我听啊，我识新朋友嘅时候遇到啲咩困难啊，或者有啲咩有趣嘅事情都可以分享。咁呢个过程都会系增进家长同小朋友之间嘅一啲关系嘅方法嘅。 咁今朝早听咗 Jamie 咁多个意见呢，大家都不妨试一试了解一下，亦都藉住呢一个沟通嘅机会呢，知道小朋友更多嘅心态同埋諗法啦。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我哋迟啲再倾过， 拜拜 拜拜。 雀仔好多人都鍾意养嘅，但係养嘅时候有啲咩要准备同埋注意呢？原来喂饲雀仔最好每一日都是喂饲两次，早晚各一次，有原因的。每一日尽量都是同一时间喂饲雀鸟，其实是可以仿照雀鸟在野外生活的习惯。因为雀仔其实他们很喜欢有规律的生活的。你这个安排可以帮助他们回复就是野生雀鸟的生活模式和习惯，可以帮助他们保持健康。另外如果你说到用的器皿，喂饲食的器皿最好呢都是不锈钢或者就是铜瓷制的，会比较常好，即是重身一点，等它啄下啄下的时候不用倒到写晒。你说喂不是，我家那个真是塑胶来的，得不得呢？不是说不得的，你可以就是将这个塑胶的器皿绑住在雀笼那里，固定了它，这样就可以稳阵一点和干净一点。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雅新。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瑶瑶喺度。早晨啊，瑶瑶， 你好啊， 你好啊， 一下就打中咗， 系咁就真系好啦。你今朝想讲乜嘢噶？ 我补祝九月三号嘅关太巩宝珠姐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妈妈九月十一号生日，97岁，希望佢年年身体安康。我啲侄仔咧，九月十三咧就系、是、姚建廷啦，十月廿六就姚欣婷，十月六号就系 Julissa 生日快乐，希望佢身体健康。咁有一位教友咧就刘伟成外母，身体健康，快啲有体力，有奇迹。希望我教会装修顺利进行，自己日日开心。我仲有啲朋友系分红姐，即系分姐同红姐。咁我想点播啊薛家燕嘅家大欢喜。我亦希望你柜台蒸蒸日上，同埋我好想有一样嘢就系你哋咧已经延长咗 Beauty Bowl 新地一个钟，嗰日我听到好开心，因为根本系真系要咁样做咯，唔系话咩，因为有啲老人家真系唔系净系我都系61岁未算啦吓，咁我希望咧俾机会打电话。 哦，嗰日系因为主持人你咁啱先放咗病假，所以先至有两个钟头听电话啫。 你啊要照顾自己啊，你唔系净系照顾两个人。 系啊，所以都真系咯，个个都要保重身体咯。希望咧健康可以咧，人人都有啦。 系啊，你都要啊，你养四代人。 系啦，多谢晒你啊，个个都系啦，健健康康啦。你祝福个人都收到晒啦。 健康，你家人最紧要健健康，你先有体力做嘢啊。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你，瑶瑶，拜拜。 欢欣世间，未惧怕山高远路几多弯，万众齐心莫怨路难。一生中寻寻觅觅多感慨，是笑是爱，难计得失意外。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 朝正过浅滩，心内千般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一生中离离合合是否应该，是笑是爱难介意得失意外。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 好，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咁等你电话神光 Morning Call 啊，因为近排呢可能都有啲朋友仔生日啦，第二就係啦嚟緊中秋节啦，咁都知道人月两团圆之时呢，可能依家即係因为疫情嘅缘故呢，咁可能有啲祝福呢都想送俾远方嘅亲友，或者远方嘅亲友呢都想送返嚟香港都 OK 嘅，电话1872388等緊你打嚟啊。 中秋家迎最爱。 乜嘢系人月两团圆啊？ 8月15月光好圆， 一家人一齐大团圆， 所以叫人月两团圆咯。 系咪净系中秋节先可以团圆啊？ 梗系唔系啦， 陪住屋企人， 日日都可以人月两团圆。 收到。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梁荣忠、阿欧、林慧、白元浩， 祝你中秋节快乐。 晨光追踪31， 嚟啦，钟哥请阿畅出嚟讲下追踪31，31台有咩睇？ 早 晨， 早晨，刘畅， 早晨，钟哥，早晨啊，欧总，早晨各位， 系同我哋睇下香港故事树心边先，7:30系咪啊？ 冇错啊，31台今晚7:30香港故事树心边，咁啊继续咧，每一集咧都会访问一啲咧喺香港同树木咧好有渊源、好有故事嘅朋友啊。咁啊，今集咧带大家走入去校园喎。 好， 不过走入校园吓，就唔系睇树，系攀树啊，爬树咁话。嗯， 学校喎、 啊，系啦，冇错。原来咧有一间学校咧，佢哋组织咗一个攀树队啊。攀树队咧，佢哋有位教练啊，林 Sir 林楚强。咁啊，今集咧会访问一下林 Sir 咧，佢点解咧会组织呢个攀树队啦？佢话原来啊，即系希望藉住呢个爬树呢一种运动咧，可以激发学生嘅潜能，不特止，更加话可以开阔、开拓佢哋咧一个好广阔嘅视野。咁话佢哋咧爬嗰啲树咧，即系唔系我哋想象中爬上去摘个生果嗰啲咁好矮嗰啲树，佢哋真系爬上去几楼高嗰啲树。 哇，好夸张啊！有晒安全带同埋有晒头盔噶，我睇过啲片段咧， 冇错啊， 真系小朋友切勿模仿啊！呢一个， 但上面有冇生果噶？ 系， 好似又冇嘅喎，即系可能怕佢哋分心啊。 系， 咁啊，真系树唔好乱攀啊吓，因为有阵时有啲树大有咩啊，有枯枝啊嘛，有啲枯枝咧跌落嚟咧，都系唔讲得少啊吓，所以有专业嘅人员去帮手。 但系爬咗上去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对谈啦，系嘛？ 系嘛？ 系啦，冇错，爬咗上去就接住夜晚8点大师对谈啊。今集咧继续有阿林以朗牧师同埋司徒永富两位主持人咧，同大家讲一啲理论啦，咁啊令到大家做得帮助大家做得好啲嘅。咁佢哋今晚讲嗰个叫做华盛顿合作规律， 其实我听落我都唔知系讲乜嘅，但系我听到收到啲少少料咧，就话咧，即系我哋好多时都话人多好办事，但系有阵时又话人多手脚乱。咁呢个华盛顿合作规律咧就讲紧呢样嘢噶啦。咁啊，如果我哋喺工作上面遇到困难，人多好定人少好咧？咁啊，今晚听下两位大师点样透过呢个华盛顿合作规律咧？帮到大家手啦， 但系倾完偈我会肚饿喎。 系啦，咁啊 ，Gordon Ramsay 帮到你系咪啊？ 冇错啊，今晚十点半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二嚟到最后一集啦，呢个之神系啦，咁啊，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今集啊带大家去到呢个挪威，佢咧喺十二月嗰阵时咧去严寒嘅挪威嗰度咧，去潜落去嗰啲捉嗰啲扇贝啊，又赶下驯鹿啊，上山下海揾嗰啲地道食材，就然之后最后咧同当地呢个大厨咧嚟一场咧。厨艺嘅大比拼，咁啊，一齐今晚十点半睇下啦。 好啊，食得够威就去挪威啦，跟阿 Gordon Ramsay。唔该，唱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表示，现时欧洲批准的第二代新冠疫苗是包含原始株加上 BA.1 病毒，而美国批准的第二代新冠疫苗是包括原始株加上 BA.4 及 BA.5 病毒。他说根据研究，前者的功效和第一代疫苗差不多，而后者就暂时数据不多，因此呼吁市民不要等待第二代疫苗，应该尽快接种。至于幼童版伏必泰疫苗，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本港只有科兴疫苗提供与幼童接种，认为当局应该尽快引入多一款疫苗。他估计当局暂时仍未引入，未必同价钱或供应有关。又说如果真的引入不到，可能需要在本港稀释，但强调要进行稀释是非常困难。深水埗五岁男童死亡案，涉案的33岁妈妈被暂控一项谋杀罪，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一般家庭如果属单亲、有情绪困扰、经济困难或小童有学习需要等，都属于高危家庭。如果家长缺乏管教知识和技巧，容易会采取打骂方式，出现虐儿的危机。他说在2018年发生了一些严重事故之后，教育局公布了指引，将幼稚园申报机制和中小学看齐。如果学生连续7日缺课，学校需要通报教育局。如果缺课是与家庭问题相关，更加不用等到7日就可以申报。如果社工已经跟进个案，但有关家庭屡次拒绝接受服务或拒绝家访，社工都可以尽量安排见面，或者以运送物资等理由进行探访。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52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03宗确诊，以及1249宗无症状感染。新增确诊个案当中，四川105宗，西藏64宗，广东63宗。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当中，西藏452宗，黑龙江162宗，四川80，广东26宗。内地累计超过245,000人确诊，5226人死亡，超过233,600人康复出院。一架小型私人飞机在瑞典哥德兰岛与拉脱维亚之间的波罗的海海域坠毁。瑞典当局表示，从现场情况来看，机上4人生存机会渺茫。瑞典电视台报道，涉事小型飞机在当地昨日下午从西班牙南部起飞，目的地是德国科隆，但没有按计划降落在科隆，而是继续向北飞去哥德兰岛南部，随后向东北方向飞越波罗的海，傍晚减速并降低飞行高度，15分钟之后从雷达上消失，最终消失地点位于拉脱尼利亚，位于拉脱维亚文茨皮尔斯市西北部海域。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北风。展望明日日间仍然酷热同埋干燥，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82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14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7点，跌35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2蚊，跌6.6；百度集团137.6，跌8；中国神华25.1，升3毫；阿里巴巴88.85，啱啱跳咗88.8，系跌1.85；友邦保险74.85，升7.5；比亚迪股份215.6，跌12.6；美团174.8，跌4；商汤2.3，跌4仙；新东方在线34.75，升7.5；汇丰控股47.9，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17，瑞士法郎0.982，加元1.314，人民币6.923，英镑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992，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8点，跌32点。港金报160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25美元，卖出1712.18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码头巴道。重复多次，就系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码头巴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咧，仲系挤塞，龙尾就排到丽晶花园。喺新界方面，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喺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同埋城门道之间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至于渡轮消息方面，由于船只机件故障的关系，珀丽湾巴士总站去中环二号码头上午9:40，同埋由中环二号码头开去珀丽湾巴士总站上午10:10的班次将会由巴士站代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剪指甲味啊。人体构造真系好奇妙，由出世开始，我哋会不断长高。男性同女性又有唔同嘅成长速度，去到一定岁数就冇得再高。身高虽然会停，但系有啲地方会不断生长，我哋就要不断修剪，例如头发或者男士嘅胡须。修剪嘅原因每个人都唔同，例如女士本来一缕长发，无端端剪短，通常都会俾人问。你受了什么刺激啊？男士改变发型可能是想改变形象，剃了些胡须可能也是一样。不论男女修剪毛发都有自己的原因和需要的。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是会不断生长，就是你的手指甲。你又会因为什么原因剪手甲呢？相信大部分的人是因为清洁的原因。读书的时候，如果手指甲菌黑边，老师会给你黑猪仔。每个人剪手甲都有自己的习惯，小的时候就会养成的。所以小朋友怎样剪手指甲，大个之后通常都会跟翻。如果小个你的指甲是剪到好贴，大个可能都会剪翻这样的长度。如果小个惯了手指甲菌黑边，大个又未必会觉得一定要干净，所以小朋友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剪指甲习惯。至于何谓良好，每个家庭都不同的。除了童年时候的影响，长大之后都可能会因为某些特别的原因会改变剪指甲的习惯。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刻意将其中一只手指的指甲留到特别长呢？如果五只手指全部都留长指甲，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懒得剪指甲。但是很奇怪，有些人零零舍舍只是得一只指甲留长了，即是说他是有剪，但是专登剪剩一只。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点解呢只手指嘅指甲咁独特呢？跟住佢话，有个堪舆学家同佢讲，佢只手指尾太短，会对佢嘅事业有影响，但系冇得薄长只手指尾嘅，所以就教佢留长手指尾嘅指甲，就当系只手指尾长咗。我问佢，你唔觉得唔舒服嘅咩？佢话都有啲麻烦噶。但是为了希望自己运势好啲，所以专登留长啲。我再问佢留长咗之后有冇好到，佢话觉得顺利咗。我话你知唔知如果你剪咗佢，可能你嘅人生会更顺利，你又信唔信先？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天氣都仲興興地啦，咁啊，所以同大家食下啲。冻冻地嘅嘢啊，咁今日咧就唔系食甜品啦，我哋今日咧星期一嘅时候，今日食啲主食，主食系咩咧？就系嗰啲面啊，面线。咁呢啲嘅面线咧，咁我自己就会想选择嘅材料嗱。首先大家喺超級市場好容易買到一啲幼身少少嘅面線，啲面線我自己中意食嘅時候咧，就因為點解佢粗咧同幼嗰個食法嘅質感咧都幾唔同嘅。你哋中意食粗定幼先？ 粗， 我中意食幼喎。 嚇，點解咧？ 麻麻地嘅幼。 如果是日本面线或者是那些国内那些很幼身那些很滑的那些面条呢、幼身很正的。 因为你没有那个嚼头啊、幼那些呢那就吞了。 你这么快那你应该吞得太犀利太大力了。咁啊，令到你冇乜咬口啊！我媽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福建人啊嘛，福建人整嗰個豬腰面線咧，咁啊，好似即係寓意住長壽咁樣。其實佢整嗰個咧，我都覺得好食。咁但係同我今日呢個咧就不一樣，佢嗰個熱食，我今日呢個就冷食嚟嘅。咁你首先咧就將準備定嗰個面線嘅份量啦，咁啊亦都係普通啦，咁啊開咗水煲咁啊好啦，咁整完之後咧，最好都係要過一個冷河，咁樣就會好啲。過冷河其實就好緊要嘅，唔係話。因为佢嗰啲面污唔污糟嘅问题，系真系要令到个面条咧有弹力，系啦，因为佢一热一冻嘅时候，个弹力咧先至会出嚟嘅，咁啊先至 keep 得好。同埋如果唔系咧，你冇冲过嗰啲冻水咧，嗰啲面好快脆咧，备用嘅时候，当你攞翻出嚟摆喺个汤碗嘅时候，佢变咗一饼啊，变咗一饼 咧，黐实晒系咪？ 黐实晒，跟住你再落嗰啲热汤，你又要再捞过咧，其实就唔系咁理想。 所以人一样噶，所以成日都话要冲冻水凉咯， 系啊， 冲冻水凉你个皮肤个弹性好啲嘅， 系嘛？ 真系嘅，你冲成日冲热水凉啊，咁样就唔得嘅。 系咪都要过一过冷河先啊？ 嗱。身體又係啦，所以你更加聽人講得多嘅就係洗面啊嘛，你唔好用熱水洗面，你用凍水洗面，真係喎。 男性啊不一樣， 彈性啊有彈性。 男性咧，因為如果你用剃鬚嘅時候咧，如果用剃鬚刀咧。太凍又唔得喎， 係啊，因為毛孔收縮啊， 又要熱敷喎，所以咧我就因為我係男性啦，我就唔係好明白啲女性咧，哇，其實冬天佢哋都用凍水沖，佢真係好辛苦。 我就唔會理嘅，所以我少用暖水嘅。 有彈性喎， 梗係自己舒服緊要啲啦。 OK OK， 各人啊，自己喜歡啦嚇。好，咁啊講翻呢個面啦，咁啊面當你準備咗之後咧，咁啊另外嘅材料你需要準備定啲乜嘢咧？就係準備定一啲湯包。咁呢個湯包其實我唔需要太複雜嘅。你可以用啲现成嘅又得，或者我自己咧就会选择一啲野菜汤包。咁野菜汤包咧喺呢啲嘅日式嘅超级市场咧都好容易买到。咁佢用咗唔知几廿种嗰啲菜啊，咁啊熬咗个包包出嚟，咁嗰啲个粉嚟嘅，咁就一包唔会散嘅。咁咧抌落去汤嗰度咧，抌落去水嗰度就做上汤。咁、那个汤咧，因为佢都写到明系不加味精啊，咁我觉得食落去嘅时候咧，感觉上都会健康啲。 鱼得唔得？鱼味 鱼都得，鱼都得。譬如如果最出名嘅，譬如系煎鱼汤啦，系啦，煎鱼汤啦，咁有啲系鸡汤嘅上汤啦，都一样有嘅。好啦，咁你准备定呢一个面啦，亦都准备咗你嗰个嘅汤啦。然之后咧、那个汤之后咧，你要准备定啲柠檬汁。柠檬汁咧，你可以有几个方法攞到嘅。第一，你真系买个柠檬翻嚟榨汁。即系自己捽啲柠檬汁出嚟， 佢要好多噶。 大概半个柠檬度啦，半个柠檬度。咁如果你想，我唔想整呢、這个切呢个柠檬咁样，咁点算咧？咁亦都可以市面上有啲叫做特浓嘅柠檬水啊，我嚟做专系做烹调用嘅。咁嗰啲咧，其实个柠檬味挥发出嚟咧，其实都几香嘅。 或者问隔篱屋话陈师奶攞得嘛？ 然后陈师奶唔俾你，你又食柠檬啊？ 咁啊 OK 晒啦，系咪？ 有冇柠檬水啊？ 咁啊，自己已经食咗柠檬，悭翻 可以。 系啦，咁你嗰个汤咧，其实大概几多咧？你准备定200至300ml，即系你有上汤啦，上汤你煮咗之后，你就倒可能倒200ml落去，跟住再加多少少柠檬水喺度，咁其实唔需要特别。多嘅，唔需要特別多嘅。咁佢個湯咧，我覺得可以濃翻少少都得。咁啊，點解會濃啲好啲咧？一陣間你就會知道噶啦。好啦，然後你準備咗個面啦，準備咗個面之後咧，因為你已經過咗冷河啦，即係佢已經係凍身噶啦。凍身嘅時候，你就已經可以放入去呢一個嘅面入邊。個面嗰個湯咧，嗰個放個湯嘅，個湯你唔需要熱得好犀利。你擺喺度可能攤一攤佢，咁其實就已經 OK。跟住就將個面凍嘅面咧放入去呢一個嘅湯入邊，擺喺上湯嗰度。跟住咧，你就可以放啲葱花喺上面啦，放啲葱花，跟住可以落嗰啲黑胡椒。 一胡椒之後咧，本身你個湯液都係酸酸地，因為你落咗檸檬嘛。 嗯、 如果你係切檸檬，切咗半個檸檬嘅，咁另外嗰半個檸檬你就可以將佢切片，好似嚟熱檸茶、凍檸茶咁樣切片， 嗯、 可能切兩三塊，就放喺嗰個面上邊。 哦， 係啊，因為你個面本身已經咧係有咗葱啦，有葱花，亦、 嗯、 都有咗呢個黑胡椒啦、 嗯。 你再加多可能兩三片嘅檸檬喺嗰度咧，你都係食之前篤一篤佢啊嘛，就令到個檸檬嘅味咧揮發得更加好。好啦，跟住你可以加少少嘅麻油，少、 嗯、 少麻油調一調嗰個。然之后咧，你再加啲冰，可能你加四五粒冰，围住喺呢一个嘅冷面侧边，即系喺个碗嘅汤面嘅侧边， 即系里边啊嘛，唔系外边啊嘛。 里边，因为点解头先话嗰个汤会整浓少少咧？因为啲冰你喺度食嘅时候，佢可能会溶啊。 哦， 咁溶嘅时候，佢可以继续 keep 到你成碗面嘅温度，亦都可以令到个汤咧 淡咗， 淡翻少少。咁你就一路食嘅时候，你入呢度食咧，个面就一路索住啲汤。咁嗰阵时个汤系浓嘅。咁就好似煎面嘅原理，當你落咗冰之後，佢冰溶埋之後咧，個湯最尾你可以又唔係太濃咁飲埋，咁、令到你覺得成碗面咧都幾滿足嘅感覺。 但係唔中意嘅你可以走冰都得嘅， 唔中意走冰 飲凍檸茶走冰都得、 嗯。當然可以啦。咁呢一個咧即係叫做檸檬面線，檸檬凍面線。咁啊睇下大家喺呢啲熱熱地嘅天氣嗰度啱唔啱食啊？ 好啊，成日都話咩捉住夏天嘅尾巴， 係啊， 快啲試一試先啊！ 試一試啊呢、這個。嗯 林慧的享乐时代， 我今朝呢个享乐时代咧，对于我嚟讲，并不是一种享乐嚟嘅，系、一种恐惧。 点解？点解？ 我想话咧，嗱，我估你哋两位咧咁苗条嘅身形，而且咧好似好敏捷灵活啦，溜冰应该 OK 嘅，系咪咧？ 我中意你。开头个形容头嗰两个字啊，好似咯， 好似啊， 好似啫嘛。 你有冇留过冰啊？ 有啦，你当我留嘅啫。 得唔得？ 咩啊？ 得唔得？ 唔得， 唔得，我都唔得，我都唔得。 所以我就系话咧，有几游水、踩单车、溜冰一定要细个学。 系， 我细个净系学咗游水同踩单车。 你错过咗溜冰嘅年纪。 系啊， 点解唔溜冰咧？细个咁。 嗰陣時冇溜冰嘅， 係同埋好貴嘅，同埋 溜冰溜 冷 咁溜冷掂唔掂啊？ 都唔得， 係如果唔係就可以拉龍， 啊、 可以識到女仔拖住手 係咪？ 啊，滑板我好細個嘅時候 玩 過， 過 但係即係隨住 B boy 第一代 B boy 中哥， 大家都仲未喺街玩嘅時候，我已經喺街玩啦，好勁啊！嗰陣時 引領潮流文化， 嗰陣時有佢哋《叻人新世紀》一集喺廣播度，唔知攞住塊滑板喺度碌嘅， 係咩？ 我唔記得係咩？ 係啊， 我都唔記得喎。 你成日做完啲嘢都唔記得， 知唔知？ 唔緊要啦，後世 年前 後世人幫你記住啊嘛。 哇！出年真係三十周年啊，叻人 咁點啊？ 九三年 又揾塊滑板碌下咯， 唔係。呢啲做 show 噶啦， 系咯系咯，系咪啊？可能系啊， 入纸 唔会啊， 入纸 唔会啊。 通常话唔会，到时 系啊，可能会啊。 睇下黑勤喺大陆唱完歌未先？ 应该会出年做呢一个神光第一线两周年先。 哦， 做咗两年啊嘛， 系啊， 两年啫咩？ 两年啦， 好似做咗三年咯。 两年， 你唔止三年添， 系你啫， 系啊， 你啫嘛。出年做十周年啦， 唔使咁唔使，唔好记住呢啲嘢。 系啊， 即系小气啊，老人家话啊，唔好成日数住日子啊，唔数咧特别快过噶啦。 有咩好嘢啊？刘备 个好嘢就系咧，我最近咧有时经过咧，即系食饭啊、行街嘅时候咧，都发现咗咧某一个商场咧，即系喺我哋附近嘅有溜冰场噶啦，好多人。咁我就喺度谂，喂，冇理由啊！上个礼拜譬如星期四五已经翻学日嚟噶啦嘛，点解都仲系咁多人嘅咧？咁 学习即系上堂嗰啲啊，学溜冰啊， 咁你冇理由多到系水泄不通、人头涌涌嗰一种啦。跟住后屘俾我发现咗咧，即系啊，上个礼拜就应该唔关事，因为佢优惠仲未开始嘅。但系今日开始咧，竟然咧即系嗰啲嘅溜冰场咧系推出咗一啲嘅优惠时段， 哦，咁劲， 10蚊入场费， 哇， 系啊，因为 几耐先？ 佢系成个时段咯，就系入场咯，入场嘅费用系10蚊咯。 原来咧，10蚊鸡 系啊， 系啊， 本身原来系70蚊嘅。我其实我好耐冇溜过冰，我十几年冇溜过冰噶啦，所以其实 我 唔知几钱。 我记得你哋学校有溜冰堂。 No， 唔识噶，唔识噶，我系搞唔掂啊，我着得系企稳都唔掂啊。 依家咧有二次教育啊，即系你教咗自己嘅仔或者教咗自己嘅女咧，佢教翻你转头， 系 咁可唔可以做到 做一个反面嘅教材，即系可以教佢跌。 低咗就要爬翻起身，因为我肯定会跌低。 咁、哦、我学下嘢咯。嗱，十蚊我又觉得抵玩啦。如果你话连埋，当然呢个十蚊系入场费， 系啊， 有啲租鞋啊、奇里夸啦嗰啲又 唔知啦， 唔知啦，系 lock 卡费啊咁样啦。 系啦，有好多其他费用嘅可能。 咁、但系即系依家秋天咧，即系临嚟紧入冬呢啲都系。即係好啱冬天，冰雪奇緣。你知個個小公主都係 係 啊，都想自己係當中嘅主角㗎嘛、 啊。或者另一個叫咩 Elsa 咁樣啦。 你識講啦， 咩 以為係 咯，係啊，好似係，好想係， 想一件事啦。大家 happy 啊，最緊要。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